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丰收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丰收快活人。 有阳光，有风骚，最开心。我是小张张， 卒之有翻个太阳岛， 冇错， 好开心啊！见到都觉得好爽，多谢晒，唔该晒马小强同学，thank you。我是小依依， 今日我把声好似萌萌地，因为有少少唔舒服，而家戴住个口罩，但我想讲一声 Good morning, Miss Cole， 我是小羊羊，点解 Good morning, Miss Cole 咧？阵间解释一下。 各位早晨，而家有嘢发问，我是马小强、 啊。有 啊！卡通题， 真系好，嚟。 阿大雄有一日犯错， 系 咁，佢妈妈就罚佢长跪，跪喺度，跪到佢满意为止。 呢、 這个时候，大雄即刻 call 佢个老友叮当， 系哆啦 A 梦或者得唔得啊？ 得哆啦 A 梦发明一部机，你一发明咗之后咧，搞掂咗啦，避过呢个惩罚啦，系一部咩机咧？ 免贵机， 错， 系咪咁啊？咩 贵机咁样嘅？ 你自己谂啦，用下你个脑袋啦。 长角同长角有关系嘛？ 冇 长贵， 冇 长贵机，贵机 有个机字嘅， 有个机系咪？即系乜乜机？ 四， 个俾多提示，个机系关于啲咩？ 时光机， 唔系关于唔使另外再贵。 哦， 五 咩？ 俾多啲提示，俾多啲提示。 我哋 俾首歌时间啦。 个个人都接触过嘅， 接触过， 但系多数人接触过呢部机。 系咪摆喺屋企噶嗰部机？ 唔系， 或者唔系屋企嘅。 唔系，或者你屋企摆 喺屋企？ 系啊。 喺边度会见到噶呢部机？ 街 喺街会见到 咩？ 摄影机、 汽水机。 是不是这些啊？是不是这些啊？ 收音机， 收音机不是 啊？吓？ 乜机？ 系啦， 街嘅， 喺街见到 乜机？ 好，谂谂先。 哇！突然间， 犀唔犀利？ 噔噔噔噔。 好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各位朋友听紧《风骚白日》，星期二 喺条街度会见。 想到啦， 系咩啊？ 我哋一齐嚟，一二三， 自动柜员机， 犀利！ 我谂。 Rainy Days 嘅特別嘅 remix 版本啊！好嘛，呢一首歌開始我哋今日早上三小時嘅節目。天晴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聽日仍然炎熱啊！日間稍後至到星期四有驟雨同埋雷暴又嚟啦。所有朋友咧都系身体健康啦，咁啊见到身边呢一轮咧都系唔舒服嘅。 系啊，我想解释翻点解 Miss Cole Good Morning Miss Cole 啊，因为咧呢排咧喺条街度咧第二次撞到我一个小学二年班教我英文嘅老师，就系 Miss Cole， 系 我要开你名啊，高允之老师。 高允之老师，你好。 咁咧，佢今朝特登 send 个 message 嚟，佢话你系咪十点钟开麦啊？我要支持你嘅风骚快活人啊！我话好啊。咁所以就佢應該而家聽緊嘅。 多謝 ，Hello Miss Cole 你好。 好 ，OK。今日好啊，嗱，因為除咗Miss Cole 啦，關心啦，同埋今日我哋嘅校長啊又翻翻嚟咯。係 啊，陳校長， 校長好嘅。 歡迎回來，歡迎一會在這個的人生卡站你會怎樣呢就出現的。 沒錯啦。 好啦，喂，風騷快活今天想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又不是心理測驗的算是心理測驗啦。我想問呢你有沒有留意自己有什麼小動作的 有。 以下所說的有些人的動作呢很怪即我認識有些人。 這個不是小動作這個是大動作。 除了少少一咳那些。 是啊沒這些不是小動作他忍不住的嘛。小動作是你不知道的。 自己不知道。 有些人是不知道的。 我見過有個人呢他的小動作呢是 怎樣 很喜歡拔自己的眼眉。 哇 你我想起講過。你又想起有哪個前度。 講過了。是 啊講過講過講過。 這個呢是在小朋友的時候開始出現的。所以變了呢就很難戒。 你這位朋友有拔毛症。 有拔毛症。 有拔毛症就是鸚鵡和貓。會這樣的。 貓也有的嗎 貓會。你以前有隻貓都是這樣舔到條尾沒曬的嘛。 哇为什么你对我一生呢好像了如指掌 是因为做节目我对得你太耐。其实你已经将你自己的一生讲了四次。 我今天想李麗瑞其实真的很恐怖。 他什么都记得的。 他什么都记得他连我的猫曾经舔过条尾有事呢他都记得。 即 是要他不如第时我问他喂我呢咁咁咁你记不记得是 什么可以的可以的。 未必记得但是黑材料肯定好厚了。 是啊你都啲我你嗰啲系㗎。 你嗰啲都唔知。 你嗰啲咁高喎。 是啊 我都唔知点抄喎你唔知。好难搞返㗎有时搵啲嘢出嚟。 嗱 我唔知我输入电脑。 28个即係。不要说好定不好的有些人不是那么好有些人觉得没什么所谓的小动作第一又没了第一你例如有的咬指甲 我到现在我是啊戒不到到今时今日到。 但女仔唔係應該唔會咬指甲嗰啲整曬指甲。 點解女仔？點解女仔？ 女仔 因為通常啲女仔整曬啲好靚靚冰冰嘅。 佢冇整嘅，從來都 整唔到啊！我整過啦。我連啊嗰啲啊整嗰啲gel 夾啊，我都照咬啊！ 哦，哇！ 我連 gel 夾 嗰啲 啫， 嗰啲石你有冇咬？ 但你咧 有， 你咬緊嘅時候你自己知唔知㗎？ 我唔知嘅，同埋我有時知嘅，因為有時咧佢會有啲咩㗎嘛，佢會有啲倒刺，咁跟住咧你會由咬倒刺開始咬起嘅，咁你咬下之後你覺得就might as well 不如咬多啲少少，再咬啲少少啊又幾好食喎，不如食 埋。你有冇飲啲汁落去？ 唔使飲汁㗎，就咁樣原味都好食㗎啦。我請你食。 咬完自己嗰啲咪咬你另一半嗰啲啊？ 唔會，人哋嗰啲唔好食嘅，係自己啲好食㗎。仲有你咬完指甲之後，你咬埋啲皮㗎嘛？你唔知㗎啦，套餐嚟㗎呢個 A 餐。 食完之後飲杯咩啊？ 呢個 乜都得， 凍檸水。 係啊，乜都可以。 你哋有冇咬指甲？冇，我哋在場大家都冇嘅。係 啊， 其實呢一樣嘢咧，我諗真係女仔可能會多啲。我自己覺得。 佢有冇話咬指甲代表乜？ 一陣間講， 緊張， 一陣有。 但我想講，知唔知點樣可以最快有效戒咬指甲啊？ 搽啲咩嘛？即係 都唔係我細細個，我阿媽都用呢個方法，但係都逼唔到我戒咬戒 咬咬咩啊？ 咬咩啊？你 咬 咬 指甲。 你有咩？ 你细个就唔系叫咬指甲，佢系选手指嗰时候就 唔系，都系有咬呢个指甲，但系点样戒咧？箍牙，箍咗牙之后咧，你就咬唔到噶啦。 咁你无端端点？如果你唔需要箍牙，你冇理由因为咁而走去箍牙。箍牙系个牙齿嘅需要嚟噶嘛？ 系啊，但系其实我想讲，大部分小朋友都有箍牙嘅需要噶，不过争在佢哋想唔想去箍噶啫。 系咩？ 系啊， 系啊， 即系你箍过 好箍系咪 ？C O O L 箍啊！ 我咪要笑啊！哈哈哈， 可以唔笑嘅，我都覺得唔 好 笑。我覺得唔好笑。 你唔好有邪貓味啊！ 我覺得頭先我俾你個答案好笑啲。你唔俾我， 你夠膽講出嚟啦！ 好，喂，第二個咧，我反而覺得少啲，就係摸鼻啊，即係成日咁樣。 有，我有。 你又 有？我都有。 係咩？ 你有摸鼻咩？ 有。我跳舞嗰时候，我发觉我自己有嘅。 哦，系咪紧张啊？ 紧张， 紧张。 当有啲嘢，唉，死啦，真系唔好意思啊，个都做到，我自己做唔到，我会咁样噶，即系会有一下咁样。 讲一个一个好奇怪嘅小动作咧，琴日又系同高老师有讨论过嘅。 嗯， 佢话你记唔记得你细细个有个 小动作？ 小动作啊，咁我记得嘅，因为好多人咧都有话过我嘅。我同人讲一下嘢咧，个鼻会。咁樣喐下喐下，因為好緊， 而 家冇啦，唔係 有 擁鼻喎，咁樣喎，咁樣喐喎， 少啲， 但係嗰陣時應該好誇張， 即 係 你個鼻向唔知左邊定右邊係啦， 順時針或者逆時針轉一個圈， 係 雖然有，但係個頻率唔夠。我以前見過有一位圈中人，佢成日都 哦 咁樣嘅，即係好大動作嘅，佢個面咧係擁上去嘅。 我反而我覺得自己有個小動作就係好中意含唇咯。 嗯， 即系谂嘢就会就含埋个唇， 系含唇， 净系自己嗰个啫系嘛， 吓， 净系自己嗰个嘴唇啫系嘛， 唔系见到你嘴唇咁吸引，我都想， 我都想睇下， 我唔系好想，我唔想睇你哋， 你 我想睇下，我想你哋两个含唇，我觉得呢一关嘅话，我冇嘢睇唔到咯。 从此对人生都冇乜要求，睇完之后 系啊，睇完之后冇嘢惊。 最高峰嗰啲都睇咗啦， 最惊吓亲咗， 最惊吓 十个惊吓程度有十个惊吓， 又咩吓唔到你？ 我好想睇，我就话你哋 吓死宝宝嘅 泰山之巅都睇埋啦啊！ 癫啊！ 正啦啊！好 C 咧就系摸耳仔。唔知有冇啦吓，即系唔系 摸耳仔有人有嘅， 摸耳珠啊，摸耳仔啊咁啦。D 咧就系摸下爬，嗯，我觉得啊，我阿爸以前有一个算唔小动作咧。嗱，以前咧佢成日搵两个嗰啲香港嘅银仔夹须， 系 点解你又知嘅？ 因为我识有一个你阿爸以前嘅同事，前同事啊，我都识啊 吓， 就 系 坐你阿爸隔篱，冇错。佢话佢好中意，佢又就系成日都见到你阿爸系做呢一样嘢，搵两个银仔夹。 哇，你 仲 好多人惊我呢 条 我阿爸 嘅前 同事， 系啊， 唔止你啊，咪咪， 系啊，真系啊， 我都识啊， 系啊，你都识啊。 哦， 其实你都识噶， 我知边个， 系啊， 你 阿爸嘅前同事， 到我都识啊。前同事，你讲， 但系嗰个前同事，你阿爸嘅前同事，唔系你嘅前度嚟嘅。 我知边个， 唔系我哋嘅前度 嘛。 系啦，冇错。 喂，嗱，下一个咧，我够胆讲，你哋四，我啊，包括我都有嘅，系咩？咬饮管。 冇即係咁樣翹手 嘅，你有 嘅， 係啊，因為你好方便噶嘛，你度埋落個肚腩度， 攬住咗， 係咪好舒服啊？我覺得你應該 OK 嘅， 係咪因為咁樣攬個肚腩？ 我隻手舒服啲，個肚冇咁舒服。 但我見到有一啲大隻仔咧，佢哋咧係咁樣攬， 係攬唔住嘅 個胸噶， 揸住 啊，即係咁樣咁揸住自己個胸噶，係啊， 即係又係攬住隻手。係 咯，但係女仔好少咁。 唔係嘅， 其實你可以嘅。 女仔咪翹唔到手嘅咧， 我覺得唔舒服，你明唔明啊？即係咁樣，係咯。冇留意到呢啲嘢啫，係 啊， 冇討論下啫。 我成日想講，譬如同人哋傾偈咧，翹埋隻手，有時都自己又不自，即係不 自覺 會咁樣嘅。 但 係咧， 你知唔知點解啊？ 因為想防衞啊嘛， 保 護。但 我 就覺得 你對嗰個人冇乜信心。 我就覺得咁樣講嘢咧，好似好冇禮貌。就有時意識上面咧，就提翻自己，哦，放翻低落嚟。 啊哈，同埋有時有一啲鏡像嘅影響係啦。當你同嗰個人比較 friend 嘅時候咧，你會留意到有時佢會做同一個動作咧嘅時候，你又會做嘅。即係例如可能就係呢個咩？ 我哋一齊咁樣挨住晾手。 即係類似係咁樣咯，係啊！你有冇留意呢樣嘢啊？ 有 係啊，甚至乎誇張啲嘅就係啦，你哋冇嘅。 你要跟住佢做？ 唔係，係女仔。女仔如果太過 friend 嘅話咧，佢啲月經嗰啲時間差唔多嘅，真㗎，真㗎。我問過好多好多都話係咁講嘅，唔知點解係好奇怪。 好啦，最後兩個講完之後咧，翻嚟先講嗰個即係代表咩啦？ 好啊。 G 咧就係玩頭髮，即係通常要長頭髮。 我細個有。現在沒有 你玩咩啊？點玩啊？ 你都咁短都玩到？ 你點玩啊？ 手指卷頭髮， 哇！你好肉酸喎、啊，呢、這個咁樣人哋 你例如都玩頭髮㗎，你都 有我有玩頭髮咩？ 我有見過你玩㗎。 我點玩啊？ 咪將咁樣搓下咁樣， 哦， 亂下自己啲頭髮。 最後一個托腮嚇，木村托腮，我哋十點半啊，聽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寻日联同金管局、银行工会、中资银行业协会、建造业议会同埋一批建造业同银行界代表会面，讨论近期建筑行业面对融资问题。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伍新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寻日发展局官员提到会加快审批公务工程，又承诺有需要会加密付款周期和次数，相信会对建造业现金流有改善。发展局亦都向银行工会解释建造业面对周期较长，期望籌組貸款安排有較寬鬆時間切合行業需要。伍新華表示，在會議上銀行界代表態度積極，至於實際上每間銀行做法就有待觀察，期望銀行採取包容態度審批貸款。國家安全部發表評論文章，說菲律賓多次違背自身承諾和中非共識，在南海連續滋事挑人，性質十分惡劣，嚴重侵犯中方領土主權，嚴重違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嚴重破壞地區和平穩定。文章說，八月以來，菲方的侵權挑人行徑變本加厲，多次派遣海警船、公務船等非法衝闖中國南沙群島仁愛礁和仙賓礁鄰近海域，以危險方式接近或者故意衝撞中方正常維權執法的海警船，並且一再勾結域外國家，企圖在國際上散佈中國以大欺小、以強力破壞和平的虛假言論。文章強調，中國維護自身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絕不接受任何威脅、脅迫和無端攻擊指責。菲方應該立即停止侵權挑釁、抹黑炒作，否則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完全由菲方承擔。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加密即时通讯软件 Telegram 创办人杜罗夫被捕事件并不涉及任何政治动机。在杜罗夫在巴黎被捕近两日之后，法国官方首次证实他被捕。杜罗夫被捕之后，法国官方一直未有回应，引发外界猜测他被捕的原因。马克龙在社交平台说，在杜罗夫被捕之后，他看到很多有关法国的虚假信息。他强调法国坚定维护言论自由，而杜罗夫被捕是正在进行的司法调查的一部分，绝对不是政治决定，而是一个取决于法官的决定。巴黎检察院就表示，上个月对 Telegram 启动调查，涉及12项罪控，涉及诈骗、贩毒、有组织犯罪、儿童色情等的不法行为。而警方对杜罗夫的拘留期限已经被延长，最长可以延至星期三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日间稍后至星期四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44点，系跌54点，总成交金额31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15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3跌4仙，阿里巴巴79.5跌3.8，美团105.9跌3.1。腾讯控股380元跌2元，京东集团101元跌4.6，中海油21.1系升4毫，建设银行5.81升7仙，工商银行4.76升4仙，中国平安36.55升3.5，友邦保险55.1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44.89。瑞士法郎0.847，加元1.348，人民币7.12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38055点，跌54点。港金报233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507.74美元，卖出250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都系排翻去将军澳道啦，近住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噶。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这一段的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的。但是反方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带就车多挤塞，咁龙尾排到去上怡道桥底噶，就系、是、观塘道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上怡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都是行车缓慢。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环保处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依家已经系加埋抽湿机、干衣机同埋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维修，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8。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 由蔡文静饰演的女主角唐颖，初级律师，因为受初恋的影响，情场和职场上时刻都庄空扮演，所以即使对男主角许子全有意，都要长时间彼此试探一番。 国剧八三零，庄空启示录，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的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 block 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二早上有嘢讲啊， 请讲。 头先咧，高老师 send 个信息过嚟咧，佢话我细细个已经系听梁继章前辈开咪讲呢个风骚发户人噶啦，帮我同佢讲啊，唔该。 更正，我细细个已经听梁继章同李丽瑞主持嘅风骚发户人噶啦。 唔系， 风骚发户人系我同你一齐从开始做噶嘛。 你做咩要改人哋啊？Miss Cool 个唔系啊，真系咁噶，真系噶。 咁系咪因为唔系我一个人主持噶嘛，一齐主持噶嘛，系咪先？咁咯。 咁即系其实 Miss Cool 当我冇道啊嘛。 你唔好呷醋啦，我当你有道咪得咯。 我系唔关你。 我当你有道咪得咯。 你唔好企喺中间。 叮叮叮，你当有道。 系啊，你凭乜？嘢啫，系咪先？ 李丽又好紧张我嘅意见噶，自从跳舞班开始啊之后， 我而家讲紧 你翻我跳成点，我跳成点啊咁样噶。我金堂跳成点啊？金堂我冇 care 啊。 你记得等佢坚持落去咯，吓由你嘅激励之下，继续跳落去。诶，你继续拍一啲片俾佢睇，佢系叫你拍啲片。 系啊，佢叫我今日拍噶。 系啊系啊， 我叫你琴日拍噶。 唔系，我呢度琴日唔舒服，我就话 我今日拍，系啦，整好啲先啦。 呢度未得， 你唔好理我啦。 好，诶，嚟啦嚟啦嚟啦嚟啦，叮叮，咬指甲分析翻啦。咬指甲嘅人对所有事情焦虑太多，好容易缺乏安全感，不安嘅。 哦， 系啦， 我有噶，我有 anxiety 嘅，需要小心啲。 但系唔知系咩 方面 咧？ 对边方面？工作？ 任何嘢，任何嘢，我都系会先忧虑先嘅，系啦，我好着紧嘅，所以我就会成日都会先天下已忧。 冇错，咁呢个 我受佢好多气。 我明啊，唔系啊，唔系啊，真噶真噶，系噶系噶，因为我成日都会忧虑嘅。 系啊， 咁你净系就发泄翻我身上啦，马老师。 发泄， 呢度一条龙服务嚟。 流水式 你负责帮佢发泄， 好嗱，所以呢一个浸在咬指甲咧就好似好准啦。佢话你系所有事情咧都会考虑好多嘅，所以带嚟好多不安全感啦、焦虑啦咁样。可能到摸鼻啦，你系要花好长时间先会接受一样嘢嘅，系比较顽固嘅人咁咯。你都因为比较缺乏自信咧，令到有事情咧就会经常会唔讲出嚟嘅。即系譬如话我唔知佢点睇我，我就宁愿唔讲啦。即系同 咦摸鼻我都有头 剛才我講啊嘛，係啊，我會唔講出嚟，嗯，我講噶， 有啲時候收埋，唔敢講出嚟，係 我講噶。 你由於佢忍唔到唔講， 我忍唔到口噶，大喇叭 啊， 係 啊，佢係大喇叭嚟㗎， 咪係咯， 同大喇叭係兩碼子事。 唔係啊，都係一樣啊，即係如出一 轍嘅，都係大喇叭， 異曲同工之妙嘅。但係咧，我知道佢大喇叭，但係有時有啲秘密又會講俾佢知喎。 高 人人嘅犯賤嘅地方， 但係我有啲嘢我真係唔講就唔講嘅喎。 係啊， 係啊， 我信住你先， 係咪啊？係咪啊？我有啲唔講，我真係唔講嘅。 係啊，好多黑材料佢都冇爆。 好多黑材料，怨文其詳， 冇啊。 佢嗰啲英雄莫問出處嗰啲嘢，我都冇講，佢自己講啫嘛。 佢自己講，佢自己爆出嚟。係， 好啊，摸耳仔，摸耳仔嘅人咧係好容易咧會恍神嗰啲人啊。有時咧人哋講嘅嘢咧，佢其實咧就好似聽緊，但係其實咧就係喺度。发梦，即系 我记得我哋有一个嘉宾系咁嘅，边个 ？Billy Sir，Billy Sir 摸耳仔咩？ 有摸耳仔，有啊！咦，戴住个戴住耳风嘅喎， 系咯， 戴住 耳风，点摸耳仔啊？ 你真系有啊？ 系嘛？ 系啊，你唔觉得佢有时佢不在状态？ 即系佢好似听你讲嘢， 多数都系。 问一问佢先， 我哋倾紧偈嘅时候，佢会有噶，系啊，你留意下啦。 佢咪咪嘴笑， 咪咪嘴笑，又摸下耳仔咁样嘅，唔系讲笑啫，冇啊，好人嚟嘅。 另外， 绝对系 会有时咧摸下下巴，摸住讲嘢嘅人咧就非常有自信嘅，但系同埋因为太有自信啦。有时咧会有意无意咧系睇轻周边嘅人，即系有少少高高在上的感 觉。好彩啫，我头先想讲嘅就系呢个室里面有一个人间唔中有，都冇讲。 话你啊， 我话咗唔讲，我唔讲，你讲。 我话佢啫嘛， 我完全估唔到啊，我完全估唔到啊。 系啊， 佢有时佢会咁样托住嚟听你讲嘢噶嘛。 我系属于最后嗰个托腮啊，我觉得我甚至睇电视咧，我唔知点解你哋系妹妹噶，咁样托住嚟睇嘅。 系啊，好似啲青春少女组咁样。 唔知点解我有时我嗰。是不是因为头太攰所以晾住个头呢、哦、我不知道。 但其实这个习惯是不好的。因为呢即是啲骨科医生说呢你托得个腮太耐或者你托住个腮嚟瞓觉呢、你下巴嗰个颚骨又会歪㗎。 唔会托住嚟瞓觉。 有家有啲人会托住譬如你搭緊车啊。 唔係，點解咁樣 你搭車咧？你搭緊車會唔會先？你搭車會唔會挨住嚟瞓啦？搭 會 坐車啊！ 咁樣個手托住嚟瞓， 唔會。不過呢個又唔係托腮嘅，呢個托可能你嘅 托面咯，係啊。 唔會咁瞓。 有啲人會托住塊面瞓，咁樣又係即係趴低都唔好嘅，又係。 又會啲暈暈， 啲皮膚會掉咯。 係啊， 係啊， 太遲啦已經。 皮膚遲早都掉。 你講埋你自己嗰個托腮先啦。 唔係，仲有幾個咬吸管、飲管，係一個中意呷醋同埋容易欲求不滿嘅人。 好準啊！ 應該唔係，你今日開始唔該繼續咬飲管。 唔係好準，佢話佢會咬嘛。 係啊， 佢又話我哋會咬啊嘛。我哋三個都唔咬噶嘛。係啊， 係喎。 你講多次係咩話？ 欲求 不滿啊！ 唔系满满啊， 中意呷醋同埋容易欲求不满，即系好多嘅 desire 咧，系希望从人哋身上得到多啲注意同关心嘅。 边个欲啊？ 欲望嘅欲，系啦。好，双手 我学了解清楚，我费事唔会。 双手交叉抱胸啊，你系一个警戒心重嘅人啊， 少少嘅， 中意喺心里边咧捉起人哋睇唔到嘅心肠啊，吓咁样咯。就算同你关系好好嘅人咧，你都唔会轻易将一啲嘅自己心里面嘅话俾佢听。 啱啊，你例如成日都话我噶，你咪成日话我嘅 咩啊？ 点解好似成日都怪怪地咁样嘅？你咪 哦，我而家明啦， 系咪？ 其实我同你唔升啫嘛，唔关事。 佢成日都话，哇！点解成日好似你有啲嘢都可以收收埋埋咁？ 因为我发现我成日觉得你 get 错我讲啲嘢噶， 系咩？ 系啊， 有 系咪啊？你咁样咧，你 get 错，佢成日 get 错我哋讲啲嘢噶，系啊。 我哋都系唔好讲咁多嘢。 我都觉得系， 我哋保持翻个距离 最好。 嚟，你话手指玩头发，其实佢唔系玩，系卷啊，女仔。其实所以你话你有咧，我觉得奇怪，因为你短头发啊嘛，通常要 佢系嗰啲咁样嗱，披头 四嗰啲啊， 短头发 我遮我短头发，我都会咁 样。嗱我睇过有啲杂志嘅话，佢女仔如果喺有某啲地方嘅时候，你见到佢望住你，你系男士啊，佢可唔可以短头发？ 佢中意你， 其实系一种挑逗， 系中意你， 挑逗你 send 紧一啲 message， 系啦，其实个 message 嚟嘅。 唔怪得我坐亲巴士咁多人撩头发。 阿婶啊嘛，系嘛？ 嚇死我！都好啊，咁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啊。有乜問題？ 佢靚嘅地方 啊，係啊， 係卷頭髮嘅人咧，係中意自己嘅，即係愛自己嘅。 自戀嘅 係啦，不過對自己都冇咩信心，所以驚人哋嘅眼光，希望透過小動作咧，係令到人哋關注佢，即係望佢。 咦？你都有啊？咪咪， 我邊有咁多頭髮？ 佢撥頭髮，佢唔係 卷。好，到呢個肉酸托腮啦嚇，托腮咧就係。唔读呢个得唔得？ 梗系唔得啦，我揾都揾到啦。 托腮咧就系你个人咧有好多积压咗里边嘅压力，别人总认为你系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嘅人，但你其实已经积存咗好多压力嘅。咁但系咧有机会系会有一啲事情令到你爆发，即系好多嘢。 我有理由怀疑佢读少咗啲嘢 俾你， 唔需要。 我唔信，我唔信。 你唔信啊？ 唔係，我話佢你冇讀少嘢，係啦， 係咯，即係好多嘢收埋腦裏心裏邊，咁一啲定時嘅 炸。有乜嘢個係啊？有乜嘢你會爆咯？ 係啊，即係可能會有。 我見佢爆， 因為我見阿咪咪咁耐咧，我真係覺得佢喜怒不形於色嘅喎，又真係。 係啊，係啊，係啊，嚇！喜怒不形於色唔至於， 佢好 唔 至於， 佢有寫喺面度嘅。 佢 我見得你少， 發嬲嗰次你見過未啊？ 未啊，冇啊， 咁你要試下。 系啊，你想几多级啊？你想几多？ 好恐怖啊！十级恐怖啊！ 喂，好啦，翻嚟我哋有网上直播。Tell my feet to hit the floor, or you can tell my lips to tell my fingertips they won't be reaching out for you no more. Don't tell my heart, my aching, breaking heart, I just don't think he'd understand. And if you tell my heart, my aching, breaking heart, he might blow up and kill this man. Just don't think he'd understand. And if you tell my heart, my achy, breaky heart, he mightn't blow up and kill this man.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不快乐，因为执着。《金刚经》里面佢话：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讲嘅系乜嘢？想象一下，如果你拥有咁嘅思想，唔依赖，唔强求事情一定从某一个方向发展，唔要求人哋用某种方式行事，你就会发现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人生好多事不如预期，譬如你身边嘅人做事嘅作风令你感到唔开心，因为你执着，执着于佢哋必须按你想嘅方式行事。当佢哋唔系咁做嘅时候，你就会唔舒服咯。如果你唔执着于人哋嘅行为，咁就算对方点样做，做啲乜嘢都唔会令你唔开心，甚至你会同情佢哋，因为你睇到佢喺呢一件事上边系做得唔完善嘅。如果有一日你翻工撞到塞车，或者做嘢嘅时候撞到啲唔好嘅客人，或者做事唔顺利，或者排长龙好长嘅队，呢、这个时候你会想点啊？哇！呢、这个排长龙，最好突然之间啲人走开晒，我排第一。又或者塞车嘅地方冇晒车，马上行得咁就好啦。但系事情会唔会咁样发生？当然唔会啦。你执着于事情应该这样不这样，所以就会有好多负面嘅情绪啦。又或者当人哋对你表示不满，你可能会马上作出一啲保护自己嘅反应，去攻击佢或者去反驳佢。点解？因为你执着希望对方用某种方式对待你。如果你放下呢一种执着，唔代表对方嗰种嘅言语就会变得合理，亦都唔代表你允许自己受人侮辱。不过你放下，所以唔会再嬲。你只需要必要嘅情况之下，心平气和咁保护自己就得啦。人生嘅种种难题，皆由执着引起。有时被压力压到喘不过气，拖延住唔想做事，因为嗌交唔想同对方往来，感到孤单生气，撞到好食嘅嘢系咁食系咁食，嘥好多钱碌好多卡，于是又争好多嘅债。放下执着嘅你会点对待问题？就系唔好要求事情一定从你想嘅方式去进行。学习放松身心，学习放松你的思绪和身体，从你紧找不放的东西和所有的欲望之中脱离出来，放下你就可以得回自己的快乐了。你可以跟自己说，我不会要求事情按照想要的方式发展，无论结果是怎样都好，无论最后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被它影响，我会知道地球依旧转得同平日一样。 这次我从头面对过去和以后，人如何自欺，再不管这对否，人如何不舍，也放开所有，总代入深沟，完全不想算我这次要痛快，有我的衣柜。今天且忍心一声再会，不需伤心风中意回，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悲灰。今天且忍心笑笑干杯，可知一天我会当回，你总会说早改变，独自梦下去都不悔。 走，完全不想悔疚。身边的声音祝福我的一切，我已听见你说我那样美丽。若负在旧日子不再可贵，我说我这次要痛快有我的衣柜。今天且忍心一声再会，不需伤心风中意会，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 哇！你睇下嗰个人件衫好似铺满金属咁，咁闪嘅。 哇！你睇下嗰个人好似着住啲白骨咁嘅。 救命啊！我哋去咗边啊？ 欢迎嚟到公元三千年。 公元三千年。 究竟公元三千年嘅时候啲人会着成点？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8月31日晚8点到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 Nana 麦卓恩、Melissa 周子莹，未来美学 YBK。 丰收快活人，全程好家风。 食物唔单止可以充饥，仲可以用嚟联系一家人嘅感情。 今集全程好家风，请嚟美食达人 Jackie Yu 同我哋分享佢屋企嘅好家风。 我觉得美食系分享我嘅桥梁嚟嘅。我阿妈阿爸做教书啦，所以变咗佢哋好多时都好多教条。你唔可以讲大话，你出嚟做嘢要勤力。 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全程好家风。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程好家风。 早上时间11点，听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丰收快活人。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丰收快活人。 人生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你会点拣？人生交叉，你会点？ 人生交叉你会点？由第一集开始同我一起见面嘅，咁啊离开咗一段日子啦，吓咁有啲事啦，今日再翻翻嚟，欢迎 陈校长。 欢迎你好，大家 会 啦， 欢迎欢迎。 身体健康啊，大家 系啊， 开心，可以好开心见到大家， 太好啦！ 见到你更加 早前我哋知道咧就陈校长抱养啦，但系最紧要今日见到你嘅就精精神神啦， 好似出边嘅阳光咁啊， 系啊， 好有精气啊嘛， 欢迎你，欢迎我哋嘅大家庭， 多谢啊，希望大家即系即系俾多啲正能量啦，真系要时时刻都要 keep 住人嘅， 系啊，你咪系咯， 系咪啊？ 你咪我哋嘅正能量， 系啊，多谢， 你就系我哋嘅 sunshine 咯， 几好笑容， 系啊，同埋好精神，真系嘅。状态即完全唔觉得你系曾经系病过啊咁。 好啊好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都有一种正能量，大家都充满阳光嘅气息。 如果我有冇 send 呢个视频俾你？我有时间唔中意会要嗰啲小朋友唱歌啲视频俾你。 系啊， 我有好似 send 过一个就系You are my sunshine， 系啊系啊，即刻好开心啊， 系 啊 咁样。 我嗰即系仲仍然喺医院嘅时候咧，咁冇嘢做噶嘛，听你嘅节目咧，几乎笑到伤口都爆。 你又讲。 身体要紧，身体要紧。 係啊，費事投訴我哋。 唔會嘅，唔會再聯多幾針嘅。 非常之開心啦！咁我哋都一樣咧，都會係好似以往咁樣咧，會從一套電影出發，會講一講有關於倫理學嘅嘢嘅。今日要介紹嘅呢一套電影係 係啦，叫 點點 星 光。 係啊， 好有意思，淨係個戲名都有意思，因為呢一個星光唔係真係天上嘅星星。 係啊係啊，初初睇嘅時候都以為啊，即係好多人都以為就係望住天上面星星，但係真係光嚟嘅喎，係真係光， 同埋真係一閃一閃。 係啦，一閃一閃。係幾年前其實咧就好即係教育界啊，都不斷咧都希望啲學生去睇，灌輸一啲正向嘅價值觀嘅。咁但係佢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咁樣，大概知唔知道個故仔內容係咩啊？ 個故事嘅內容係點樣？又或者個劇情會係點樣嘅？可能會有啲朋友都未睇過嘅。不如喺呢個時候嘅話，就交俾 Brian 同我哋介紹 啦。好啊，好啊，唔該曬。 今日嘅介绍电影咧就叫做《点点星光》。咁呢部电影咧系讲述双胞胎兄弟咧江河同埋江海咧，本身系村入边嘅小朋友嚟嘅。兄弟两个人咧平时就跟住爷爷生活，但系有一日因为天雨嘅关系咧，佢哋对鞋踩到烂晒啊！但系呢两位小朋友咧因为太穷啦，连买鞋嘅钱都冇，于是咧佢哋就谂到一个办法，就系要报名参加呢个跳绳队，因为只要参加到呢个跳绳队咧，就可以免费拎到一对新鞋。而呢一个咁淳朴嘅心愿咧，就令到佢哋同跳绳结下咗不解之缘啦。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大家都对跳绳咧仲系好陌生，日复一日嘅艰苦训练咧，觉得咧就好似系上咗个贼船啊！原本佢哋嘅谂法好简单嘅啫，拎到对鞋就走啦，系咪先？但喺队入面嘅要求就系你要真真正正成为咗队员咧，先可以拎到呢对鞋嘅。咁喺过程入边咧，会受到一啲其他队员嘅冷落啦、批评啦，同埋咧要经过一啲好刻苦嘅严格考核之后咧，呢两位小朋友咧有几次咧都想过，哎，不如我哋放弃退出啦。但系最终咧喺教练同埋团队嘅鼓励之下咧，呢两位小朋友一直努力训练，系再冇谂过要放弃啦。而最后就系喺教练呢一个咁坚毅嘅带领之下，凭住咧每一日都要我要跳断一条绳嘅狠劲啊！呢一班喺山入边长大嘅细路仔咧，终于可以走出呢个山，走向一个更广阔嘅世界。 好， 唔 该，多谢介绍。 咁 形容得好好啊，因为咧我套入去佢嘅身份咧就是，喂，我想攞对鞋啫，你咁样折磨到我咁样，佢第一次跳完，我只脚断咗啦，佢 系啊系啊，我拣呢个电影嘅时候咧，同之前嗰几集好唔同噶，即系因为伦理学好多时都系。好即係好講生死，好悲傷嘅，即係唔係生就死，你就要決定啊，即係捐器官。但係今次呢套咧，其實只係睇一啲細微位，唔一定要做一啲好一大嘅決定，去睇你個行為嘅道德。但係今次咧，我要借住一個電影咧，講出嗰個價值啊。因為倫理學裡面咧，其中一樣咧就係會講內在價值同埋工具價值。 又或者係外在價值。 係啦，係啦。嗱，譬如好多人未必知嘅，好似好學術咁。成日都話醫生就話一日一蘋果就醫生遠離我，係啦。咁蘋果有冇價值啊？ 有， 係係有咩價值？ 健康嘅價值。 係啊，因為佢可能呢個食物佢係食咗之後有營養，令到佢身體好健康。佢呢個係 內 在嘅 價值，佢本身就有。 係啦，佢就係佢本身有嘅價值，但係佢原來都可以變為一個工具嘅價值喎。因為譬如我就係每日都借助呢個蘋果，我日日都食，好健康。唔会生病，即系唔会病。然后我翻学咧就好积极，上学就好精神，听书又好好啦。又或者打工仔嘅，你又好健康啦，你唔会请病假啦。咁于是你工作好投入，甚至 效率提升咗。 系啦，效率提升咗之后，可能会有啲咩现象会出现咧？ 升职加人工。 系啦， 识到女朋友。 系啦，系哇哇，延伸到咁快，我都未谂到。 哇，食个苹果就可以咁多嘢啦， 好正向啊！ 系真系好正向啊！即系升职加人工系啦，因为你其实你就系因为呢一个物质嘅本身嘅价值。然後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咁我哋喺倫理學裏面講工具價值咧，就係、你表面呢個物質，你其實呢度延伸咧，你只係借助佢作為一個手段，但唔係講一啲即係 负面 嘅，唔系负面 嘅，系即系一个 方法啦， 一个方法，系一个渠道，一个借为一个手段，然后你最终导致到其他嘅目的嘅，咁、我哋就叫做工具价值啦。呢、个就有一个好简单易明嘅一样嘢。 可唔可以咁样讲嘅就系话，如果工具价值或者系外在价值嘅，就系、是、外来所给予呢一样嘢，佢本身都有价值嘅，但系佢再赋予一个价值啊？ 可以佢之後會出現另一樣嘢啦，但係我哋相信嗱，因為我哋之前咪提及到人有美德嘅，咁、美德論咧就一定係人先至有嘅，就唔可以話隻狗有啊，或者個咪有啊，我手提電話有，係、啦，美德係人先有嘅，但係價值咧就係、死物同人都可以有嘅，係嗰件事情或者我哋友誼，即係兩個人之間都有價值。咁所以嗰個價值嘅層面喺就好闊啦，好闊。咁呢套電影裡面咧，其實頭先講嘅真人真事啦，一開始時候就係嗰、我自己揀咧，因為又覺得最近就係睇奧運，咁、好多人就哇攞咗金牌啊，然後就於是就睇呢個金牌運動員嘅背後，佢付出咗好多嘅堅毅，佢好細個就點樣練啦、呢套戲咧雖然佢真係跳繩，咁但係真係付出咗好多。佢最初嘅時候咧就係、個古仔一開始嗰幕咧就係、是。讲个一个留守一对留守儿童，咩知唔知咩叫留守儿童？ 冇人理，爸爸妈妈唔喺度照顾佢， 喺度打工， 自己照顾自己。 系啊，即系佢个名系叫江海同埋江河，孖生兄弟嚟嘅， 好似样， 好似样啊！即系几乎系分唔到啊！咁就于是就引发佢其中一个情节嘅。咁、但系先睇咧，就系呢两个孖生兄弟咧，就系父母因为要去深圳咧城市打工。一年咧先翻嚟一次嘅啫， 其實有好多小朋友係 好經常，係啊係啊， 山區嗰啲， 但係佢好生性喎、自己煮飯，即係洗衫煮飯就照顧阿爺，個阿爺最係中風嘅， 唔喐得 嘅，係唔喐得嘅，佢、每一幕都係好打動人心，好真實嘅。咁又煮飯啦，於是咧就洗衫啦，夜晚黑就咁有一幕咧就係大家就影住嗰對鞋就爛曬㗎啦，即係笑口組咁樣抹大家口鞋係嘛。咁佢就經過就見到個海報，就話如果你加入呢個跳繩隊咧，就送一對新鞋嘛。咁入咗去之後咧，第一日已經好辛苦啦。 其實好純粹啊，嗬，即係小朋友嘅嘢其實就好純粹嘅，唔會諗好多嘢嘅。就總之哦，原來我加入咗跳繩隊，我就有鞋啦。我而家就想要嗰對鞋啫， 係啊， 就冇諗好多嘢， 攞對鞋 就加入 啦。 係啊，係啊，點知咧？佢第一日就即係入咗去之後咧，咁啊，咁嗰個有一個教練啦，叫杜老師，即係好大隻， 大隻佬。 其實佢就唔係專家嚟嘅，即係只不過佢自己研發一啲跳繩嘅技術啦，佢自己嘅。咁跟住佢就話：啊，你新嚟嘅，咁然後就原來佢有個係啦，要跟一個人喎，即係跟一個師姐，一個師兄，你就點佢啊？呢個孖大你就跟佢啦，大咧就叫阿海嘅，就叫大海，細嘅就叫小河咁啊，跟佢啦。跟住之後就叫佢。跑几百级楼梯啊，跟住又狂跳啊，咁样好辛苦。咁佢差唔多咁啊，即系日落西山啊，翻屋企啦。佢又系啦，佢你记唔记得佢 只脚就系断啦？ 系啦，佢就话只脚就系哇断啦。我唔 原来咁辛苦， 我唔玩啦， 系咯唔玩，但系都未攞到，但系都未攞到。 系有 冇？好似李蕊蕊跳舞咁啊，系咪啊？ 我唔玩啦。 系啊， 我第一次嘅时候即系讲话 好辛苦嘅时候，会唔会谂住即刻放弃啊？ 辛苦啊，睇下乜嘢 啦。辛苦一日啫喎，佢都系 乜嘢？即系你嗰个辛苦有几辛苦啦？ 佢哋真系好辛苦，系狂跳狂跳咁样啦，跳楼梯级你都辛苦啦， 痛噶嘛只脚系，即系落唔到楼梯噶。有时你做运动会痛到。 你见到嗰个孖生，即系嗰对孖兄弟咧，又瘦啦，营养不良咁啊。咁跟住咧，佢有一幕，我觉得佢嗰句对白都好触动人心。咁应该系个细佬就话。唉，不如聽日唔好嚟啦，即係咁啊，聽日唔好嚟啦。咁啊，直情咧係只腳發軟蹄啊，就扶住個樓梯級一路扶。咁跟住哥哥講咗，佢望住個海報，佢望住個海報，原來佢側邊有好細嘅字，成功入到成功篩選之後入到隊。你才可以拿到那對波鞋 㗎， 跟住佢就打個海，嗰個細佬就打，咪搞錯啊！真係呃人嘅，真係原來咁。咁跟住哥哥就扶住個樓梯級，就講咗句，佢話不如我聽日唔好去啦。跟住佢就停咗幾秒之後，佢話不如 堅持住， 嗯， 捱埋聽日先。 其實佢係唔捨得對波鞋，其實嗰樣嘢對佢太難得，對城市嘅小朋友，對香港小朋友唔明嘅， 唔明噶 波鞋有咩咩啫？唔係先屋企五六對咁樣。 係啊，我哋點知可能有啲得打開二三十對波鞋 嘅。對於佢嚟講，如果唔堅持就冇噶咯喎。 係啊，跟住佢望一望自己對鞋，即係今日原本你已經難噶啦，跳咗幾百級樓梯就攔咗幾千種。咁跟住佢就講咗句，不如堅持住。睇埋聽日點啦，咁於是即係喺個過程中就不斷喺度磨練啦。但係學校同阿杜老師都冇講過你成功入隊喎，都仲未可以攞到個波鞋。咁後屘咧就佢話要比試先嘅，我記得。咁啊比試啦，咁跟專注咧就有一幕咧就係、是、咁，我哋體現到咧，即係你覺得呢個係一個咩價值咧？如果係呢兩兄弟體現到嘅，就我哋頭先所講人或者係佢嘅一個行為，佢嘅決定。佢有個內在價值喺度嘅，我哋就正正係體現咗運動員，即係講而家成日講嘅即係堅毅啦，係咪？但係好得意喎，佢最後咧，你估佢攞唔攞到對鞋啊？ 攞到咯， 攞到 啊，系啊， 应该要攞到咯。 但系都 因为系啲热血嘅电影嚟噶嘛， 系 攞唔到嘅话，你会觉得好伤心，系咪啊？ 一个正向电影嚟噶嘛， 系啊，同埋你系小朋友啊嘛，我小朋友一定系要安排佢攞到嘅。如果我系 同埋一对波鞋啫，唔会教练咁样练咗咁耐都唔送俾佢啩？ 如果攞唔到嘅话，其实就冇后边啲嘢做落去噶啦，系咪啊？ 系啊，但系佢最初第一次唔系因为佢入到队之后先攞到波鞋嘅，喺个故事里面，其实咧头先个老师咧唔系編排咗一個師姐就教佢哋嘅，咁嗰、個師姐其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角色， 自己都 好有故仔。嗰、個女生咧就係、即係叫做方小琴啊，呢個師姐咁啊教嗰個兩兄弟弟啦，其中一個應該係個哥哥嚟嘅教。咁咧佢哋兩個比試之後咧對鞋已經爛曬啦，咁、又遇到大雨，遇到大雨之後咧成對鞋濕曬，著唔翻啊， 掉埋啲 嘅。咁啊敏陣啊，唉算啦，索性唔要對鞋。掉咗去，系啊，兩弟就掉落個大， 因為真係爛曬啦嘛，係咪先？ 追唔到啊，即係等於冇一樣，係冇一樣。咁於是佢就赤腳咯，咁後屘翻到去第日翻學冇鞋著，赤腳啊。咁於是嗰個師姐阿方師姐就見到佢咁之後咧。你估如果你係嗰個師姐，你會唔會打動咧？真係 會啊！ 你會點做啊？ 送對鞋俾佢哋。 如果我有多對， 負擔得到。 但佢自己都係窮嘅喎。即係鄉村喺裏面 咁 135就我著，246就你著， 或者簡單啲咯，師姐就走去同教練求下情，可唔可以提早 俾佢？ 係啊，俾咗佢先咯。 有好多方法嘅，如果真係 好多方法， 但會幫佢咯。 但係即係你又見到個師姐其實都好有愛心，即係好關愛嘛。咁跟住佢就話：咁啊攞到一對鞋啦，嗱呢對新嘅，價值42蚊嚇，咁冇42蚊咁人民幣咁啊，佢望住。佢都唔使出聲，根本冇錢，係啦。咁跟住佢話我唔要啦。咁跟住後屘之後咧，嗰個師姐竟然就嗌停嗰啲練習緊跳繩隊嘅所有師弟師妹咧，全部除曬鞋就去個個倉嗰度咧，揾一對舊鞋，但係要配合到呢兩兄弟個尺碼，俾對舊嘅佢。咁即係跟住抄，大家一齊好羣，即係羣策羣領咁啊抄啦，抄到一對舊嘅鞋。配埋自己嗰啲，終於揾到兩對咧，係同呢個孖兄弟咧嘅尺碼一樣嘅。咁著，跟住之後咧，但係最感人嗰幕就係嗰個兩兄弟攞到之後咧，唔捨得著啊！係啊， 因為咁難得， 太珍惜啦， 係太珍惜。跟住佢放低咗，佢我唔著啦，即係好感人。咁呢度咧，其實你會見到成個故仔咧有好多內在嘅價值嘅，啲體現到佢最後都係。開始咗啦，於是就加入嗰個跳繩隊啦，咁啊參加啦。咁但係喺呢個故事裏面咧，其實仲有幾個位咧，好值得去討論嘅。咁入咗去之後咧，呢間鄉村嘅小學咧，其實咧有一位咧，我哋叫書面又叫支教。咁呢個就講支教就係咩咧？就係義教啊。義教我都曾即係喚起我自己好多畫面，因為我曾經都試過咧。去即係惠州一啲比較好窮嘅偏遠嘅啲學校咧，都教嗰段時間，嗰啲細路仔真係著拖鞋嘅啫，甚至佢著下都算啦，劈低佢，就咁赤腳咁樣行啦。你一幕嗰個情景就係嗰個義教嘅老師第一日嚟到之後咧，佢自己係城市出身啊嘛，好光鮮，著對白色嘅即係靴，著到好靚咁嘅嘛。一去到已經頂唔住啦！哇，即係成地都係鴨屎啊、雞嘅，周啲雞就行，污糟邋遢咁樣。跟住佢就第一日完咗嘅教學，佢就同個校長講，佢就話： 我辭職，但係個校長話你義教嘅，冇得辭職嘅，係冇得辭職嘅， 你話走就走 啦，係啊，咁佢話冇得咁放棄啊，即係我當時我就諗，其實就係、是、這個位佢選擇就係、是、喂你其實係嚟體驗義教嘅嘛，係、嘛？我當時都係諗，我嗰陣時去咧，其實都係好辛苦嘅， 環境好差。咁你有冇諗過放棄嗰時？ 但其實我係都係好短暫啫嘛，可能都係七八日或七至十日咁樣嘅嘛。咁但我就體驗到咧，其實你會覺得義教呢一類嘅老師，佢要體驗嘅係啲咩？即係佢想攞到啲咩走？即係如果俾你去義教嘅話， 想攞到嘅就係、是對自己的個價值，就賦予一個就係覺得自己可以幫到其他人， 係咪啊？同埋佢一個好強烈嘅比較就係佢自己係城市嘅人啊嘛，佢都冇經歷去貧窮啊嘛，係。咁喺呢個古仔就係、是。最後一開始嘅時候，佢話：要走啦！咁個校長話：冇啊，為你義教。咁於是就繼續發展咧，就係佢陪咗呢個跳繩嘅教練啊、杜老師咧，繼續佢陪伴呢班小朋友咧，去參加省級嘅，以至到去國家嘅一個跳繩啊嘛。咁、其中有一幕咧，就係又係好吸引嘅，嗰、那個亦都係一個經典嘅對白。初初嗰個老師嚟，呢一個義教嘅女老師啦嚇，係姓封嘅，咁啊佢就見到啲跳繩嘅小朋友啦嚇，咁跟住佢就好奇就跟嗰個教練一齊去睇下啦咁樣，咁跟住佢就同嗰、那個呢、這個好大隻嘅教練講，佢話你咁樣你咁樣 train 嗰啲小朋友跳繩嘅咩？我有啲朋友真係教人跳繩嘅喎， 不如叫佢哋嚟教埋一份啦。 係啊，即係用我 不係 啊， 不如 我係啦，我俾啲技術你啦，你唔好自己去諗啲技術。咁嗰個教練一口就拒絕咗，一口就拒絕咗。佢話即係佢自己諗佢自己嘅方法。你會睇到佢有佢有可能係固執嘅一面嘅堅持。咁但係咧，當時咧呢、這個義教嘅女老師咧，佢就有啲嬲喎。佢嬲，佢就好激動啊！講咗一大段説話咧，鬧嗰個教練。咁佢就話：你即係、就是、你自己，你嘅性格啦，你自己嘅固執咁樣，你唔聽我 影響埋啲小朋友。 但係你扼殺咗小朋友去學習嘅機會。咁佢就即係嗰個教練係反思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每一個角色嘅電影裡面咧，都帶著咗嗰個人性喺嗰、那個成長裡面咧，其實佢有佢嘅內在價值咯。咁、之後咧，我就睇下咩。延伸的工具价值啦， 好，非常好啊！喂，呢套戏真系好感人嘅，十一点半啊，听紧呢个《风骚发福人》，今日讲呢个点点星光吓、有两个小朋友真系好似样嘅，一起做咁，同埋戏里边基本上大人啊好少嘅，细路仔就好多嘅，一起演出嘅。好，十一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提醒市民留意三款不安全婴儿衣服，测试结果显示有关衣服的绳带有导致婴儿窒息和受伤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停止让婴儿穿着。海关早前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市面上有三款怀疑不安全的婴儿衣服出售。海关在各区巡查施救之后，送往化验所作安全测试，结果显示那三款婴儿衣服上的上胸绳带有勒紧婴儿导致窒息的潜在危险。海关从三间分别在尖沙咀、鲗鱼涌和荃湾的零售商，以及两间在荃湾的批发商兼进口商，检出共大约1600件有关产品，海关已经发出禁制通知书。发展局寻日联同金管局、银行工会、中资银行业协会、建造业议会和一批建造业和银行界代表会面，討論近期建築行業面對融資問題。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昨天發展局官員提到會加快審批工務工程，又承諾有需要會加密付款周期和次數，相信會對建造業現金流有改善。發展局亦向銀行工會解釋建造業面對周期較長， 期望籌組貸款安排有較寬鬆時間，切合行業需要。伍森華說，在會議上銀行界代表態度積極，至於實際上每間銀行的做法就有待觀察，期望銀行採取包容態度審批貸款。國家安全部發表評論文章，指菲律賓多次違背自身承諾和中非共識，在南海連續滋事挑釁，性質十分惡劣，嚴重侵犯中方領土主權，嚴重違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嚴重破壞地區和平穩定。文章說，八月以來菲方的侵權挑釁行徑變本加厲，多次派遣海警船、公務船等非法衝闖中國南沙群島仁愛礁和仙賓礁鄰近海域，以危險方式接近或者故意衝撞中方正常維權執法的海警船，並一再勾結域外國家，企圖在國際上散佈中國以大欺小、以強力破壞和平的虛假言論。文章強調，中國維護自身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決心和意志堅定不移，絕不接受任何威脅、脅迫和無端攻擊指責。菲方應該立即停止侵權挑釁、抹黑炒作，否則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完全由菲方承擔。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仍然酷熱，日間稍後至星期四有幾陣驟雨同雷暴，隨後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738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43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24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阿里巴巴79.4跌3.9，盈富基金18.3跌3仙，美团106元跌3元。腾讯控股380元跌2元，中海油21.3升6毫，工商银行4.73升1仙，京东集团101.1跌4.5，南方恒生科技3.42.2六跌1.2仙，建设银行5.77升3仙，中国平安36.25系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44.92。瑞士法郎0.848，加元1.348，人民币7.12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8,000，啱啱调咗系报38,103点，系跌6点。港金报23,32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507.08美元，卖出2,50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东同你睇翻出边最新嘅交通情况。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系畅通。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时代广场至到皇后大道东一段就较为行车缓慢。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怡和大厦慢车，而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去到景隆街。大坑道来回方向近瑞士花园车多，上行去司徒拔道龙尾去到虎豹别墅，而下行到维园嘅龙尾就去到白建士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碧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旺角。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啊，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 好啦，咁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 林宇经母亲突然患上重病，而沈卷一边要专心射击比赛，另一方面又要奋力维持舅父留低嘅人气店，加上各自要为毕业后嘅前途作出抉择，成长为二人带嚟嘅压力，佢哋嘅感情又受唔受得住考验？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你会怎么选？人生交叉，你会怎 么？好了，我们点点星光，陈校长，我们继续发展了。 是啊，头先咧就讲到咧，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有个内在价值啦，就好坚毅啊，好坚持咁样啦。咁但系咧去到后边咧，就系佢参加咗两个比赛嘅，咁有几个位咧都值得讨论嘅，就系咧首先咧就去一个省级嘅比赛，咁差唔多临到比赛嘅时候咧，因为名额有限啊，咁啊两兄弟咧就教练就话只可以出一个人啦，咁啊出边个？咁佢於是佢就話比試啦，邊個好咁就去啦嚇。咁、應該咧就贏咗就係個細佬啦。 即機會只係第一次。 係啦，係啦，俾佢出賽咁樣。咁啊細佬贏咗，但就好不幸情節，通常就係咁啊。嗰晚咧，嗰晚你記唔記得佢做咩？係啊， 跌親啦，跌。 係啦，落大雨，即係好似紅雨 喎。 咁啊細阿哥就收衫，咁、那個細佬就行出去收衫。好大雨，一扇扇咗之後咧，隻手好痛，喊曬，好痛啊！咁樣應該係可能係斷咗手腕啊之類咁樣啦。咁喺呢個時候，你 跳繩啫嘛， 係啦， 腳跳噶嘛，跳去，跳去， 要揈嘅，個手會揈， 得隻手揈 啦，唔理啊，係啊，細佬揈啊， 佢哋揈，佢哋揈到咧睇唔到嘅，嗰條手嚟繩， 係啊，快到去，即係淨係揈到嗰個速度啊，係啊，咁於是咧佢忍痛啦，即係個細佬同哥哥你带我去啦，但系咧，去到 两个样好似系嘛，应该都唔会俾 一模一 样样嘅， 系啊，系啊，咁去到嘅时候咧就比赛咯，咁首先咧就单人赛先，单人赛，咁于是咧就江海咁啊出去啦，咁样，咁佢就出去啦，其实系带细佬噶嘛，咁出去，点知咧佢就真系赢咗第一名，后来佢跟住咧，当时佢就嗌一个名嘅时候咧。佢就穿崩咯，就佢嗌江海出嚟，跟住佢就認佢自己係佢係大海啊，佢係江河，佢其實佢係哥哥嘛，咁於是俾教練發現咗。 其實教練最初唔知道。 係啦，係因為隔離嗰啲兄弟姊妹就好著弱，就嗌咗佢嘅名啊嘛，因為佢哋認到啊，其實個教練認到。可能如果你係嗰個教練，你知道咗之後會點啊？ 即係等於作弊咯。 是啊， 即系考试，阿 A 唔考就阿 B 去代佢考。 佢代表你嘅学校，但系佢考得好好嘅成绩，系咪、 啊？ 你知道咗啦。 你知道佢 考 佢第一喎，佢第一喎，但系个教练吓、啊，即系个心谂，原来你唔系嗰个人嚟嘅。 系。 但系如果你唔出声咧，出边系冇人知啊，评判都唔会知。 系啊，咁呢个位佢就有一啲即系心理嘅挣扎啦，就系、是、咁样。 你哋会唔会讲？ 虽然好细微，你会唔会讲咧？ 如果你系老师， 我系老师唔讲。第一嗰、那个环境，佢哋穷乡僻壤。 兩兄弟難得贏了、嗯、我覺得是一種鼓勵、嗯、 我都會選擇不講、啊、不過呢我的論點就是他兩個都是即是這一隊裏面的、嗯、即是他都是代表著這一隊 自己學校、 啊、都是自己學校我現在不是找外隊你明白嗎、啊啊、他都是裏面都是同一個訓練 的過程的嘛 是啊即不是外來 不是外來的嘛我不是求其找一個外來 大家都覺得都 不 講 都 不講如果你是教練的話 你是老師了你會不會、啊、 不會跟阿咪咪的理由一樣因為大家誰出其實都是代表你那隊的嘛同埋大家的經歷又一樣又係出自你嘅訓練， 都係你訓練出嚟， 係啊，都係訓練出嚟 嘅， 係啊。咁於是成班學生咧就同連埋嗰、那個即係義教嗰個女老師咯，望住個教練，佢極即係 情緒揭穿佢咧， 佢情緒好激動喎、 啊，係。 佢跟住就一手就滴住阿哥就衝埋去嗰、那個即係個評判嗰度、 嗯， 我要告發咁啊！咁跟住嗰人就嗰人話。 嗯、 你告发边间学校、啊？佢、嗯、我告发自己间学校。 佢都呆咗噶个评。 咁、那个评论就吓、啊，你告发自己个学校，你有冇咁傻啲啊？你而且当时个排名，诶排名系排第一、 啊。系啊， 系啦、啊。咁话点解啊？抄之后抄咗报名之后，因为佢慕名啊，佢顶啊细佬咁样。咁跟住个评论就话一模一样样嘅、啊，即系佢都唔知。系啦、啊，咁、啊、跟住佢就讲咗就话。佢就同我呢一個阿哥講，佢講你做錯，你唔誠實啊！即係你做錯事，你要知錯能改。你我哋唔可以咁樣做，即係佢覺得呢個係唔道德嘅嘢啦，冇問題。咁跟住其實連個義教嗰個老師都覺得唔應該講啦嚇。總之同佢講話，而家講咗，咁結果咧就結果大會咧就宣布取消佢分數， 嗯、 即係原本排第一嘅跌曬去，咁、嗯、就係靠下邊嗰個群體個群體叫醒嘅就攞分啦咁樣。咁、 嗯、 當時即係大家都好詫異，但係佢不斷好強調就同我哥哥就哥哥，你唔可以代細佬噶，即係雖然係一樣， 因為唔誠實， 你係唔誠實啊！即係佢嗰個你會見到咧，其實。这個老師不會因為自己已經排第一了或者那個名利已經拿到了、 嗯、 但是他要灌輸給小朋友的價值觀就是 要誠實 不要騙人、 嗯、不要騙人他說了幾次、嗯、不要騙人我們再來過我們一定可以的、 嗯、 只要不要失誤樣 其實他沒有錯的即是他這樣做是對的 是的沒錯所以我體驗到這個老師呢即是這個教練他背後即是他很兇惡但是他給這班鄉村的小朋友呢很多正面的價值觀、 嗯、 第二個位置呢我們又再深思、嗯、後來的劇情就發展呢這個鄉村有一個師姐的嘛這個師姐呢其實她就女仔啦因為窮的嘛爸爸跟她說讀完這一年退學啦、 嗯、 沒得讀沒錢啦、啊 嗯、 就退學那這個師姐其實真的 很不開心因 為你都不開心啦 開心 是、啊、於是她一氣即一怒之下就說他想走啊！佢想離開呢個鄉村，離開呢個家庭，因為他想讀書，但係爸爸覺得女仔唔需要讀書嘅嚇、 嗯。女子無才，係 啊，女子無才咪得，咪先得，係啦。咁佢話：你出嚟做嘢啦，你冇錢啊嘛，鄉村。咁、 嗯、 跟住咧，佢就唔開心嘅呢個師姐嘅唔開心嘅講嘅經歷咧，就講咗俾呢個孖生嘅兄弟嘅大哥聽。咁大哥咧就走咗去做一樣嘢喎、 嗯， 即係你又想幫佢，但係其實你能力有限， 你自己都冇錢， 你冇錢，咁、嗯、你會唔會幫？你點樣幫咧？真係 幫佢補習， 喂補習， 師姐嚟嘅喎， 師姐嚟嘅係啊。 哦，師姐啊， 係啊，即係幫個師姐啊，係啊， 我諗幫佢籌集咯， 係幫佢籌集 錢咯， 即 係幫到噶啦， 人哋阿 爸都唔肯，佢自己都求唔到，你一個細路仔點求？ 呢啲係小朋友嘅諗法。 係啊，小朋友，咁小朋友最後就點咧？就真係求啲，其實都冇辦法改變噶啦，啲爸爸話冇錢，你一定要出嚟做嘢。咁、 嗯、 但係佢好想幫，即係嗰個友誼啊，你見到個情義好真實。 嗯、 於是佢就去咗個教員室。嗯撞開個老師嗰個櫃桶， 哇 偷錢，攞咗個信封，那個信封寫住贊助金嘅，就200蚊人民幣，咁咪攞咗。後來梗係俾校長發現啦。咁呢度有一幕咧，又值得探到喎。咁、那個教練知道咗呢一個即係孖生兄弟阿大海偷錢之後咧，咁咪滴佢出嚟鬧啦， 係 啦， 偷錢一定唔得。 鬧就你做咩咁樣啱啱啱鬧到咁上下嘅時候咧，突然間有一班人咧喺走廊經過。你如果你是那個教練，你鬧緊個細路仔，你 即係怪責鬧緊嘅時候，你會點樣做呢？但你見到有人經過， 停止， 停一停先。 係啊，唔會係。 點解要停止呢？ 保留佢個自尊心 啊！ 係啊， 係啊，即係你覺得要俾個小朋友嘅自尊心，即係唔好話俾佢聽，揭發俾其他人聽。 跟住啲人就喺出邊就喺度八卦，咦？佢俾人鬧啊！跟住將件事可能傳到更加誇張。 即係呢一個咧，其實你會見到就係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教界啦，即係好多時都會遇到啲小朋友有一啲位佢違規嘅。這個老師講我咧都好即係打動我嘅嗰個心裏面，我都記住就係佢鬧幾多人經過，佢真係一樣，大家好似你咁，佢停低，佢唔鬧，但係佢知但係嗰班八卦嘅人咧，就繼續喺個窗口度，梗係望噶嘛，繼續望好耐啦。 聽咩事咧？咁 係啦，咁唯有繼續鬧咯。咁於是佢鬧咩咧？佢就即係話啊，你唔應該咁樣做啊！你有咩事要講俾我聽嘛？啊，你應該要努力練跳繩嘅。佢就不斷去話佢，你練跳繩練得唔好啊！咁於是乎咧，其實咧，你會見到即係我覺得啦，即係佢體現到嗰個老師咧，俾翻一份尊嚴嗰個小朋友，即係唔好話俾，即係唔好將佢偷嘢，或者佢亦都未知佢來龍去脈。點解偷嘢啦？即係我體現到咧，佢即係有一種咧，佢即係保護到呢個小孩啊。咁我都係覺得係啊。咁後來劇情咧就去到對最後咧就係呢班小朋友咧就有一個機會要去到應該去到迪拜咧就去比賽。 參加比賽。 係啦。咁但係咧要人民幣咧30万。 嗯。 咁冇錢個校長話邊度錢啊？咁多小朋友成隊去喎。 係啊。 咁你自己。解決啦，你諗下， 搞得掂咪去咯，搞掂咪唔好去咯。 係啦，唔好 去。 咁如果你係嗰個教練，哇，苦苦即係栽培咗幾個月啦，呢批跳繩嘅小朋友，兩條路嘅啫，一係就放棄，一係就你自己諗辦法啦。 係。 咁你會唔會放棄啊？ 有冇得揀啊？仲有，好 似 另外一個講就係放棄啲小朋友係嘛？ 放棄啲小朋友意思即係冇得出國 參加 國際比賽，冇。 好可惜嘅，可惜嘅。 我會即係想盡辦法揾贊助咯，所謂。 係啊，即係好似即係俾佢都係一種希望榮譽。 機會嚟嘅。 係啊，咁佢。佢即係校長冇錢嚇，即係個學校冇錢冇經費，咁佢就去咗揾咗好多企業，就係咁即係灌酒，即係去做交際應酬，咁啊籌到唔夠錢嘅時候咧，都仲爭，咁當時個校長就話冇名額啊，咁冇名額，咁最後咧佢話唯一要除非有人要原本要一齊出去嘅，要放棄， 放棄啲人咯， 咁你 會 放棄 小 朋友 咯？ 個意思係， 咁你放棄邊個啊？ 同啲小朋友傾咯， 或者用比賽嚟決定咯， 即係揀最叻嗰啲， 揀最好嗰啲做代表咯， 得唔得？ 係啊，即係 我會咁做啊！ 你放棄其中 我 班小朋友嘅幾個，即係名額有限啊，淘汰制係 啦，同埋就會同班小朋友講，而一個情況係咁樣， 係唔夠錢。 咁但所以咧，就可能有幾個係唔去得嘅。咁而係我要揀邊啲唔去得嘅咧？一係你自己自愿放棄。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就影個淘汰賽。個淘汰嘅就係我揀一啲嘅就係好嘅，譬如可能四個名額咁樣，咁就四個最叻嘅就去 啦。 係 啦， 都唔係忍痛啊，好正常啊，我覺得。係 啊，即係話俾你聽，都有篩選啦。 真 係 艱難啊！ 即係運動啊，好似奧運都係。 因為好現實嘅， 好 現實。 但係呢個教練最後冇呢一個冇做，佢其實佢試圖去篩選小朋友嘅，但係佢諗下最後咧，佢最後將呢個名額讓出嚟咧，你估係讓邊個咧？ 讓自己。 就係讓自己嗰個，因為佢嗰自己你都要機票噶嘛，佢最後就讓自己，佢自己唔帶去咯。咁最後 一個可以換幾個添啊？你個成人機票同埋小朋友機票， 佢換咗佢，咁最後即係佢就留低咗啦。咁然後就嗰個義教嘅老師咧，就帶住呢一班即係一個都不能少啊，成隊嘅跳繩隊咧就去咗迪拜就比賽。咁大家就喺睇住電視機贏咗。咁當然啦，頭先都講呢批小朋友好多都係留守兒童啊、鄉村兒童。其實他們的父母從來都看不起他加入這個跳繩隊，甚至他拿著金牌跟他說，這個金牌有什麼用啊？換不換獎金的？ 只 是丟了他，都換不換獎金的？父母都不覺得這班小孩有什麼特別。直到最後的時候，他贏了世界冠軍。其中有一幕，有一個小朋友的爸爸，他其實是賣這些再生水，其實有一點 點騙騙 的。 大致同 即係佢呃嗰啲村民啊，喂飲多又話青春啊，又話唔知咩啊咁樣，係有人係 錢嘅，係 有人真係幫佢買 買啲再生水。咁直至到佢個仔贏咗世界冠軍呢個跳繩隊之後咧，咁有一幕真係好得意嘅，令我都令人反思嘅咁樣。咁佢就再賣呢啲再生水，賣完之後咧，后来有一个人咧就讲咗一句说话， 即系佢系冠军嘅阿爸，佢唔会呃人嘅。嗰人讲咗一句， 佢个仔系世界冠军， 系 唔会呃人嘅。 佢阿爸唔会呃人。 当时佢攞住一沓钱，如果系你，即系你系嗰个爸爸，你会点咧？你已经攞咗个沓钱， 佢呃咗噶啦，其实 佢已经呃咗噶啦。但系当时嗰个乡村民咧就讲咗。佢個仔係世界冠軍，所以佢唔會騙人嘅。 佢阿爸唔會騙人嘅。 咁你估佢最後做咗個咩嘅動作？即係一個反應啦嚇。 嗯， 我諗佢 交翻沓錢俾人啊嘛。 騰翻啲錢。 但點解咧？點解佢會咁？ 因為好簡單，即係作為爸爸，你都唔想。即係嗱，個仔就俾咗個榮耀你啦，攞咗個世界冠軍，即係 glorify 成咗個 family，glorify 咗你自己啦。但係你反而作為一個爸爸，一個大人，一個有成熟思想嘅一個男人。你竟然做翻啲偷呃拐騙呃阿婆錢嘅嘢，好似令到你個你係令到你個仔蒙羞啊！係 啊， 冇錯啊。 嗯，我跟住當然啦，最後嗰個劇情就係個爸爸一聽到佢講話，即係世界冠軍佢仔就佢就翻翻轉頭就將佢個賣咗嗰啲再生水嗰啲錢咧。就唔出聲咁啊，擺揮咗，即係呢個 劇情啫。 呢個係一個劇情，即係我 覺得頭先你講有兩樣嘢，我覺得好難嘅。犧牲自己，我諗通常咧有啲咩利益嘅時候嘅話，你叫個人犧牲自己去成就其他人嘅話，絕少人會做得到，係咪 啊？係啊， 又或者你講緊呢一樣嘢嘅時候，我都呃咗啦， 咪先？ 下次 唔 呃 啫，都下次唔呃啫。 係啊，都呃咗咯， 呃咗啦，我一定唔會俾翻咯。 係啊，係啊， 即係你 同埋自己揭發自己都係一個好難嘅事。 係啊，佢自己揭發。自己咁即系其实佢一个无声嘅举动咧，除咗即系你话你唔想连累个小朋友，即系连累小朋友声援之后咧，其实呢一下咧，我头先所讲咧，内在价值咧，有时会变成工具价值噶。嗱呢一个情景就系啦，嗱我哋成日都会讲，如果遇到嘅时候就系尊严重要啊，定系金钱重要啊？ 金钱。 金錢重要，係啦，即係以前成日都即係 有咩狀況， 睇下有睇下有 尊嚴噶啦， 睇下嗰個金錢有幾大啦。 哦，係睇要睇個金錢有幾大，但係即係已經影響到你生計咯喎。 即係嗰嚿錢有幾多？ 係啊，我明， 係 啊， 兩千蚊啫，唔要啦。 你而家梗係咁講啦，係咪先？但係如果都係當你冇錢開飯，冇錢開飯嘅時候嘅話， 兩嚿水都要。 你話金錢重要啲定係尊嚴重要啲啊？ 係啊，即係其實佢真係冇錢嘅喎，呢個鄉村嘅爸爸。 咪係咯，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度咧，我哋成日都講咧，內在價值咧，就係頭先呢一個小朋友嘅堅毅啦。我哋可以延伸到嘅，就係呢一班跳繩隊或者呢個教練，佢帶出咗堅毅係一個內在價值。當佢不斷喺練習嘅時候，佢最終係贏咗個世界冠軍之餘，佢仲贏咗呢個學校啦，可能係呢間小學啦，佢嘅聲譽啦、名聲啦，甚至嘅佢有一個個人嗰個地位，然後佢就係佢嗰個風光。仲有一樣佢延伸就係原來咧，佢會俾人知道咧。俾佢爸爸知道錢咧，有啲嘢唔係錢可以攞到翻嚟。就正如講，嗰、那個尊嚴咧，其實仲更加重要。即係佢背後價值，原來誠實比錢更重要。佢係點醒咗嗰個爸爸，所以佢翻轉頭做一樣嘢嘛。所以有陣時候我哋會見到，正如頭先我講嗰個蘋果嗰個概念咧，就係呢個堅毅或者誠實。教練不斷都有人講唔好講大話，要點樣做？其實佢就會延伸到佢將來去做人，甚至去原來佢可以去間接到去教埋佢嘅父母要點樣去做一個人，以至到將來成個鄉村嘅人睇即係睇得起你咁樣。 會唔會其實簡單啲嘅就係，如果你去睇呢一套戲咧，呢一個嘅教練所代表嘅就係一啲我哋會追求嘅叫內在價值。係 啊， 內在價值嘅就係佢本身係有一種嘅佢嘅一啲屬性嘅，一啲嘢佢一定係啱嘅啦，就係你誠實啦。善美啊，系善啊， 坚 毅 啊， 系 一种内在价值。 诚实诶，系啦，呢啲咁样嘅话，呢啲就系我哋需要追求喺伦理学上面嘅内在价值咯，就全部体现喺呢一位嘅教练身上。 冇错，而呢套电影里面嘅每一个角色，包括仲有重情重义，佢好有兄弟情义嘅。佢为咗解决即系隔篱嗰师兄师姐啦，甚至见到呢两个孖生兄弟冇鞋着啦，即系嗰个姐姐即系虽然都系学妹学即系。 私底嚟嘅啫嚇，未必，但係你都會見到，你會出手去幫佢。成套電影即係佢嗰個內在價值係好多，但係去到走到最後嘅時候咧，佢係會灌輸將呢個內在價值變成咗一種。更高，我哋頭先講話一個更高嘅手段去展現出嚟咧，就係、是、嗰人性最燦爛、最光輝嗰面，就係、是、因為佢已經追求到佢嘅理想，而佢為咗個理想同佢堅持，甚至話俾人聽，我哋有尊嚴或者有地位，唔係因為。 呃人 不是因为有钱没错可能真的生计是艰难的但不至于真的没饭开的因为他里面他都有基本。 一定的食物都有 的。一定的食物但是他追求他的理想于是他去找到人生的方向。 是。 所以这个就是由内在价值转移去到工具价值就是那个所谓人就是人性的尊严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到。所以其实这套戏里面很多角色都體現到一個我哋值得嘅內在價值嘅。 多謝曬。 有時間嘅話，大家可以不妨睇睇呢套嘅電影嚇。好，多謝曬。 多謝陳校長。 多謝校長。多謝曬。 問我歡呼聲有幾多？問我悲哭聲有幾多？我如何能夠一日去數清楚？問我點？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 12点钟听紧呢一首歌《问我》啊，翻嚟继续翻，我哋有 Lily 巴拉嚟做分。 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系我。 31度嘅温，相对湿度68%嘅，先系12点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12点11分啊，风骚快活人话俾你听，32度气温，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Hello， 好似跌咗个悬崖咁， 好有中气， 好似跌落悬崖， 救我啊！ Okay, 醒晒，大家醒晒， 醒晒，醒晒， 醒晒， 都几有危险啊！危机感啊！ 梗系要啦，呢排大家真系小心啲啊！ 系啊， 系啊，身体紧要， 身体健康啦， 冇错， 系咪啊？是是，但系其实咧，除咗身体会俾人攻击之外咧，有时呢个社会咧都有啲坏人啊，有啲流罗啊，啲吓。啊好恶嘅人咧会攻击 你讲边个？你讲边个？ 讲 紧 乜嘢？讲紧乜嘢？ 我见到马老师咧，令我谂起咧，喂，嗰时细个咧，我喺加拿大咧，其实嗱，大家都听过啦，我以前咧，我哋屋企咧就开啲唐餐馆啦， 系 咪啊？ 系 啦、 啊啊， 开啲啊！哇，你开几多间？ 开廿间。 点解你成日都听埋就呢啲咁嘅嘢啊？ 其实咪真系多过一间啊？ 其实系一间。 哦，一間啫，即係 開 啲意思係呢一類嘅唐餐館， 呢一類嘅唐 餐 館，呢啲叫做雜碎館， 係 啦。其實除咗雜碎館之外咧、後屘喂，我哋做到點心啦，哇，冇乜生意喎，就靠做點心啦，都係唔得喎。咁啊，後屘我哋做咗第二樣嘢啦， 係 啦，就 做咗啲咩？嗰啲就唔好講啦。 都係餐館嚟嘅，不過咧就係一啲西餐館、快餐店咁樣嘅。嘅形式啦，系啦，咁之前咧就喺个浮仔度嘅，咁跟住咧我哋就去咗一个大城市嗰度，但系咧喺个大城市嘅暗角嗰度啦，咁就 点解喺暗角啊？ 因为暗角咧，我哋咧 暗角意思系 买生 意，你做啲咩生意？ 系咯， 喺暗角， 有暗角， 我哋赌档啊， 嗱我哋咧买啲食嘢买啲。 系啊，定系吉魚蛋啊？你點解要喺側邊喺個咁 嗱？我哋買咗檔嘢翻嚟，聽講嗰檔嘢生意幾好嘅。OK， 咁買檔翻嚟就 收購人哋。 其實咧，我 早啲講嘛。 通常咧，人哋賣俾你話好生意嗰啲咧，佢如果好生意，佢點解要賣咧？ 咁 即係中間 佢唔做咯，佢唔做咯，或者個廚師唔做咯。 係啦，或者佢係啦， 咁啊 有好多原因嘅。係咁嗱呢一間餐廳咧就位處於咧一個唔係好光鮮嘅地方啦嚇，城市中嘅暗角。 係啦， 我最中意呢啲 有江湖味道啊！ 梗係啦， 魚咧條街濕立立咧，然後嗰大月餅煎好嘅。 街口轉咗彎 ，China Town 附近 先揾到嘅。 係啊，如果唔係點會有呢啲性格嚟到抗衡啊，馬老師？ 系啦，估到你啲红黄文出处 啦。系啦，嗱呢间餐馆 茶餐厅 好嗱，我哋叫做暗角茶餐厅啦。其实都有几多个趣事几得意。 好啊，讲下。 嗱，佢嘅嗱，首先咧，佢嘅顾客啦，唔会一啲好光鲜嘅顾客啦。 光鲜 嘅人 啊，即系啲可能系啲劳动阶层啊， 系啦， 街坊啲嘅系冇。 唔系街坊啊，可能系有啲醉酒噶，有啲系吸毒噶，系啊，咩人都有噶，乜嘢人都有嘅。 音乐先生受住伤。 你怎可以專吸收到呢一班人咧？一個磁場，你做到一個裝修點樣？你 嗱，其實裝修 暗暗咁樣咯， 有少少似 紅燈籠， 係啦，香港百幾嗰啲餐廳， 係啊，因為嗰啲 另外 白色鋼管嗰啲咯， 都唔係白色鋼管嘅，你可能係 有冇 百零個座位啦，一百個座位到啦， 咁都幾大間喎。 裝香啊？ 咩裝香話？ 關公， 關公， 你冇喺人哋講緊嘢嘅時候講嘢啦，聽到你講， 啲人會飲到好似關公咁樣飲酒啊， 即係有咯，咁你有冇裝香俾佢啊？ 嗱，坐低个装样俾你。 嗱，人种咧就比较少白人嘅，有亦都有白人啦吓，但系咧好多土著啊，或者好多其他少数族裔嘅人会过嚟帮衬啦。 但系如果来自呢啲阶层咧，会唔会特别多麻烦嘢啊？嗌交啊， 好多麻烦嘢，好多麻烦，同埋好多得意嘢系啦。嗱，政府咧，当地嘅政府咧，当时啦吓，咁就会咧，哇呢班人又吓冇咩做，但系又要继续养活佢哋。 嗯哼， 咁咧就会俾一啲福利佢哋啦，有啲 meal voucher。即系话可能系啦，2蚊、3蚊、4蚊嘅礼券，可能2蚊咧俾你食早餐，点点点嘅。咁跟住咧就好多嘅醉酒汉啊，或者系瘾君子啊，就会拎嗰啲券翻嚟啦，就话喂可唔可以俾啲 cash 我啊？ 哦、 可唔可以俾现金我啊？ 现钱 系啦，咁我哋有时会咁样做啦，系、 uh-huh. 啦，因为佢哋话我唔食嘢啦，我要啲现金，可能我嚟买烟啊，或者买酒啊。 我当帮下佢咯。 系啦， 当帮下佢啦， 有呢啲事情发生啦，咁另外咧，仲有啲嘅可能系醉酒汉，食食下嘢。 嘣一声 晕咗，醉咗， 系啦，喺地下度晕咗醉咗，咁呢啲我就要处理咯，系啦。咁另外咧 都几奇怪， 好奇怪， 间餐馆 好奇怪，唔系啊，即系你做完呢个餐馆咧，你就觉得咧， 你最难忘嘅一次系乜嘢啊？ 最难忘啊，好多嘢都好难忘喎。 嗱，你讲一次最难忘嘅 分手啊，有冇人嗌分手啊？ 吓，我哋冇情冇爱噶，嗰度系 即系唔系情侣嘅， 系啦，唔系情侣嘅，得烟酒嘅咋。 烟酒过多，睡眠不足。过 多，睡眠不足。 喉咙痛，声音哑。 系啦，嗱，有一样好得意嘅就系咧，咁开张嗰阵时咧，好多人咧就送花过嚟啦，系咪？啲花篮啊，成咁样啦。嗱，咁佢哋咧呢啲呢一个地区啦，吓呢一条街啦，吓罪案之城啦，咁就 有啲花篮得花牌嘅。 唔系，有啲好得意嘅嘢嘅，佢都有个習慣啦嚇，會拎啲嘢嚟到你個 cashier 度咧，問你要唔要嘅。 哦，賣嘢俾你， 賣嘢俾你嘅， 其實即係差唔多， 即 係套嘢，夾硬要你要咯，可唔可以咁話？ 唔 係，即係如果你唔要，有冇麻煩嘅先？ 冇麻煩嘅，冇麻煩嘅。嗰啲嘢咧，純粹咧嗱，佢哋咧，我覺得唔係話啲三合會啊嗰啲咁嘅嚟嘅，純粹係一啲流浪嚟啫。OK， 咁啊拎嚟嘅嘢咧，好多嘢嘅。有時係錶啊，有時係隻碟啊，有時係個花樽啊，來歷不明嘅，可能係件褸啊。 你可以拒絕佢嘅， 可以拒絕佢嘅，係啦，約約戴緊隻錶啊，點解唔記得隻錶嘅？原來佢拎咗你買，有得嘅，乜嘢都可以嘅。OK， 咁有一次， 但係你等於買咗賊裝嘅咯喎。 系唔系周围都系咁样嘅？系啊，你好似买 都 冇 人 咁， 你唔会买啦， 冇系啦，唔会买冇人理啦。 嗯， 有一次咧就我哋开张啦，咁啲人咧送啲花嚟啦。过咗几日咧就啊，点解好似门口啲花篮冇晒嘅吓？ 攞咗去卖 系啦，过多 佢攞翻嚟 系啦，佢攞翻啲花篮过嚟话，你要唔要啊？啲花篮就当系佢自己 当卖 系 啦， 系卖花俾 系啦。跟住我哋就喂我报警噶。 即刻摆低， 即刻摆翻低啦，系啦。咁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咧有一日咧，就有个流浪咧又入嚟啦吓，咁啊醉酒汉，着住件干湿褛，长嘅干湿褛啦，咁啊入到嚟，咁我 哇呢条镜 系啦， 干湿褛。 阿李太咧就企咗喺度啦，个 cashier 喺度，咁就点啊？嗰个流浪就话，打开件褛，指住自己皮带嘅位置， 系。 Look at this，、 uh-huh. look at this， 咁跟住你估系咩嚟噶？ 我知佢买条皮带， 唔系。 Look at this 啊，条皮带有啲嘢挂住啲嘢， 系啦，皮带嘅位置啦吓。咁、 啊、 我阿妈咧就觉得话，都系应该系嗰啲露鞋啊，或者系一啲衰嘢啦，系啦，暴露狂啦。咁跟住咧睇真啲，原来系支枪嚟嘅。吓、 啊。 咁啊，跟住咧呢个时候咧，我妈咧就继续系 好冷静， 系啦，好冷静。望一望佢之后，就觉得继续顺延翻我之前。 其实佢想打劫啊嘛， 佢系想打劫系啦，系顺延翻咧，因为之前觉得佢系啲做啲衰嘢啊嘛，跟住系菜咁，跟住咧就唔理佢。 Billy 妈就系啊 ，Billy 妈就 系啦， 演落去系咪？哎呀，大家利是，我唔睇呢啲嘢， 唔睇呢啲， 走去 行翻入去， 聪明 啊 ，Billy 妈， 聪明， 行翻入去个厨房嗰度， 你咁多咯。 系啦，咁跟住咧，出边就冇晒人啦。跟住咧，嗰个人咧，流浪咧，系啦，冇啊。跟住见冇人理佢咧，佢就自己出翻去啦。 系啊， 好无奈咁样， 好无奈咁样，所以咧，即系好得意嘅，即系呢一个嘅。 哇！但系呢个处理方法好好、啊，即系反为如果你 有啲急字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 你有冇问过 Billy 妈？即系其实点解佢会识呢啲嘢嘅？定系只系见惯世面？ 系， 一望望问出处，即系我想了解一下啫。嗱 ，Billy 妈，你一定会惊噶嘛，大 咁样都俾我睇啊，真系，哎呀， 因为 唔系佢用呢样嘢耍走佢，我觉得真系好有智慧咯。 因为你应对打劫咧，唔系个人啲经验噶嘛。 不过咧，亦都有可能嗰支系个玩具枪， 系嘅， 都未顶嘅，即系咩人都有嘅嗰度。 都系啫， 系啦， 呢一个真 系 好好啊，四两拨千斤， 系啦， 我唔睇， 犀利。 亦有啲人咧系。食食下嘢就哇，入面有头发啦，入面有玻璃啊， 周围都有 噶啦， 系啦，赔翻 满收钱， 周围都系呢啲衰客噶啦， 系啦，咁啊头嗰几次咧都会话 OK OK 俾翻你或者唔计钱咁样，咁如果佢继续做嘅话咧，咁就要报案咯，如果报案嘅话咧，啲差人知道佢啊，哦，话佢。 好似阿馬老師咁嚇，呢、啊這個底咁樣啊，都知道你啊 ，you are playing， 咁、okay? 跟住就可能係停止佢嘅福利啦，停止佢嘅頭先嗰啲 meal voucher 啊，或者咁樣咯。係，咁所以 係講翻句啦，我又覺得嘅就係話啲衰客咧，其實唔分種族啊， 唔 分所有嘅嘢嘅，你嘅背景係啲咩嘢唔關事嘅，係咪？即係你係衰客就係衰客。係 啊，所以好得意嘅，即係呢啲係你平時咧你好少會見到嘅一啲社會嘅陰暗面啦、啊。咁、有時我哋都係唔夠員工嘅，咁亦都會請翻嗰啲 幾多個人啊？我想請問你哋 嗰、那個 run 嗰間， 可能係 街角 五個人咯， 街角餐館 有個大廚咁咯，大廚大廚就成日煮呢、這個。最出名的叫做 Chinese Combo， Chinese Combo 是什麼啊？ 啊，不是我之前說的、 就是那些東西 白咖喱啦，或者是 都是那些東西 炒麵啊、甜酸骨啊、這些這樣、另外還有一些漢堡包啊，或者是一些煎牛扒啊這樣、也都我們試過不夠員工的時候我們要請一些的那些流落啦、 但不算少 part time 啊，是啊，做不做 part time 啊，做啊做啊，那一日資咯， 賺 了一點點，給一天的錢他咯，也都試過那個流落做完一日之後咧，第二朝大家翻工嘅時候咧，成個我哋有啲 walk-in freezer 噶嘛，啲 freezer 係好似間房咁樣噶嘛、全部嘢都冇曬， 佢攞走曬， 係啊，佢攞走曬， 一晚裡面同你清空曬， 係啦係啦， 都勤力。 但佢做嘢嘅時候，你冇人睇住佢嘅咩？即係交曬俾佢㗎？ 可能係放咗工之後，唔知點樣佢攞咗條鎖匙去配定，唔知點樣啦。總之係全部嘅、所以咩人都有嘅，係啦、不過咧就嘢食咧都 OK 好食嘅，因為咧我都有幫手煮㗎。房菜嗱，头先咧讲个汉堡包啊，讲个牛扒嗰啲咁嘅嘢啦吓。其实咧有一样嘢咧，大家咧都会 order 嘅，又容易整，即系唔使一定喺餐馆整，喺屋企整咧都一样好容易嘅。 薯条， 大家食过咩咧？叫做 grilled cheese。 Oh, grilled cheese 有。 系啦，嗱呢一个 grilled cheese 咧，其实就系好美式嘅，好北美洲嘅嘢嚟嘅吓。其实咧就系两块面包啦，嗱。最主要 grilled cheese 我哋一定有芝士啦、有麵包啦、有牛油啦，就搞掂曬噶啦。OK， 嗱，如果屋企度整咧，用平底鍋，嗱，我會建議咧，大家用翻一啲嘅 non-stick 嘅二葉鍋啦。跟住咧，落少少牛油。嗱，我哋牛油咧可以之前咧係溶定啦。如果你話喂唔係，好趕時間，可唔可以即刻硬轟轟喺雪櫃度拎出嚟啊？可以嘅。咁你個鍋咧熱翻少少，跟住咧溶咗啲牛油之後咧，再將麵包咧攬上去個鍋嗰度。 咁樣係特別好食嘅，你有冇留意啊？即係用嗰個煎 pan 咧去煎你嗰塊麵包咧，好好食。其實有時咧 ，olive oil 都好好食嘅。 olive oil 就健康啲， 系啊，即系咁样煎咧 ，instead of 你去 toast 佢咧，我觉得佢就佢油油地嚟，佢、又有啲即系咬口咧，好好味。 煎咧定系煎得最香嘅 ？Yes， 系啦 ，toast 就冇咁香嘅，系啦。嗱，通常我哋 同埋干啲嘅， 系啦，做American 嘅 grilled cheese 啦，一定系用 skillet 啦，用一个嘅平底锅啦。 系 咁中间咧，我哋就摆芝士啦。其实咧摆芝士咧，如果摆靓嘅芝士咧，就会有拉丝嘅感觉啦。 冇错， 系啦。通常我哋会用一啲嘅系啦 ，Swiss cheese 瑞士芝士、或者系 mozzarella mozzarella 比较少啲 ，cheddar 我哋会多啲、cheddar 啦，或者可以 mozzarella 得嘅。其实任何芝士 冇所谓。 系啦，咁但系咧，我就唔建议用一啲嘅普通嘅process 嘅人工做嘅芝士片，系啦， 点解唔得？ 芝士片咧都 有， 系啦，都有嘅， 冇起上嚟。 但系咧，健康系啦，最方便啦， 系 啦。但 系 如果 有 条件咧，我就会用一块嘅芝士片，再加啲真嘅芝士，咁啊两样一齐整就最好啦，系咪？咁跟住咧就系嗱，两块面包最紧要咧就上下都有牛油，咁咧就会可以好香噶啦。咁咧有一個咧升級版嘅做法喎，係啊，嗱如果有時咧我哋去一啲嘅西餐廳啦，去食一個 grilled cheese， 點解特別好味嘅咧？其實咧就可以將一啲嘅 cheddar cheese 啦，除咗夾喺麵包嘅中間之外啦，喺個麵包嘅出邊都可以加 cheddar cheese 嘅，你會覺得哇點解會？哇！啲芝士咁啊溶曬窿曬，係咪咁樣噶？ 兩層啊！ 其實冇乜所謂嘅，因為咧我哋係用我哋嘅二結鑊啊嘛，二結鑊係 non-stick 係唔黐底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係兩邊 toast 緊即係 grill 緊嗰個 cheese 嘅時候咧，嗰、那個 sandwich 嘅時候咧，我哋可以下邊同埋上邊咧都擺啲嘅 cheddar cheese， 等佢溶咗，溶咗之後咧。車打芝士咧有個特性嘅喎、如果車啲芝士溶咗之後變成一片， 再等佢凍翻嘅時候咧，係好脆，好嘢味，好好食嘅，係啦，呢個可以試一下嗱，因為咧 cheddar cheese 咧，其實除咗話將個麵擺咁樣擺喺個麵包度之外咧、嗯，其實咧亦都可以將佢擺喺個平底鍋嗰度啦，溶咗之後唔使點落油嘅。 嗯嗯 溶咗之後咧，佢變成一片，跟住咧等佢乾翻嘅時候咧，擺落個沙律度咧，變成一個脆嘅芝士片咧，亦都好好食嘅。 嗯， 係。 不過我最近其實咧，有人教我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就是、用 brie。 哦，係。 跟住咧，你擺一嚿 brie 啦，你就切咗佢啦，跟住你擺落去一個嘅就係個 pan 度啦，然後跟住側邊嗰度咧就擺一啲車釐茄，切開咗一半佢擺喺側邊，然後跟住佢溶咗之後嘅話，你將佢壓爛佢，揾嚟 dip 你嗰啲麵包，好食到飛起，我同你講。 brie cheese brie 嘅 cheese 咧，亦都可以擺喺個焗度加少少嘅蒜蓉啦，同埋蜜糖啦一齊焗咧，好好味嘅。係啦，嗱頭先咧我哋講緊嘅就係美式嘅 brie cheese 啦，但係如果升級版，你話喂我再想搞啲嘢喎，其實咧喺法國嘅cooking 裏邊咧，亦都有一樣嘢咧叫做 croque monsieur。croque monsieur 咧其實就係一個 grill cheese 但係升級版，有啲咩唔同呢？其實做法都係差唔多嘅啫，只不過咧裏邊咧加埋 ham， 同埋咧我哋會加一個白汁啦，叫做 bechamel 嘅 sauce 啦，其實就係白汁，其實咧就係用麵粉再加牛油再加牛奶。跟住煮到佢淨係好似一個白色嘅芝麻糊咁樣嘅稀結程度啦，跟住咧再搽落去嗰個麵包嘅裏面同埋上面，再加少少嘅 Swiss cheese 嘅瑞士芝士，擺落個焗爐嗰度焗，咁就成為咗一個叫做 croque monsieur。 哇！多謝曬啊，好嘢 ！Bonjour monsieur，monsieur，bonjour au revoir。 好啦，十二點半翻嚟，片段人間今日推出就係八月再見，九月你好， 唔該曬俾你。 拜拜。差别先至可以复制差别，不怕差价比天高。拥抱中午餐，再解决本身的烦恼。I don't care about your head， 苦内耗，主宰每项决定，我们。自当过经济舱，会超能尊贵候机箱，再不要等再生活一两天要赚一笔。No more taxi， 我请过 Bugatti。Tell me all the risky baby can yeah。为何平凡一生，至少要感觉到一刹那高潮。我出世只太普通，亦能恨无限荣耀。将那一边阴雨一边漆黑掉一掉。All in 到一铺戒指，我审查青春所谓一手中的筹码。别人发梦发梦，白日一发着梦，我们大步踏上百万大道。当然无存后大波大冒前途，见识几只小戒指也不会得到零千金，豁出去不怕输，最多我抵押至专心。 That's what I said， 又想要 We learn it We earn it， 所以不要等再等会变牺牲品。暂时滞留连锁店，终于有天信任名牌时装店，现在落后，但是落后就是未玩完。听讲派彩要到过终点才算，要晓得即刻即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海关提醒市民留意三款不安全婴儿衣服，测试结果显示有关衣服的绳带有导致婴儿窒息和受伤的潜在危险，为免发生意外，家长应该停止让婴儿穿着。海关早前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市面上有三款怀疑不安全的婴儿衣服出售。海关在各区巡查施救之后送往化验所作安全测试。 結果顯示嗰三款嬰兒衣服上嘅上胸繩帶有勒緊嬰兒，導致窒息嘅潛在危險。海關從三間分別在尖沙咀、鰂魚涌和荃灣的零售商，以及兩間在荃灣的批發商兼進口商，檢取共大約1600件有關產品，海關已經發出禁制通知書。發展局昨日聯同金管局、銀行公會、中資銀行業協會、建造業議會和一批建造業和銀行界代表會面，討論近期建築行業面對融資問題。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昨日發展局官員提到會加快審批工務工程，又承諾有需要會加密付款周期和次數，相信會對建造業現金流有改善。發展局亦都向銀行工會解釋建造業面對周期較長，期望籌組貸款安排有較寬鬆時間切合行業需要。伍新華說，在會議上銀行界代表態度積極，至於實際上每間銀行的做法就有待觀察，期望銀行採取包容態度審批貸款。內地當局上個月底發布《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在北京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長仇寶利表示，公開徵求意見已經結束，目前正是梳理各方意見，充分吸收公眾意見建議。他指出，國家推行網絡身份認證服務以後，用戶多了一種更安全方便的選擇，原有的網絡身份認證方式仍然可以繼續使用，用戶不使用網號、網證亦都可以正常上網。另外，公安部表示，今年頭七個月的刑事案件立案數字按年下降大約三成，連續14個月按年下跌。至於電信網絡詐騙立案數字按年下跌接近兩成四，連續11個月按年下跌。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明日仍然酷熱，日間稍後至星期四驟雨較多，有幾陣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50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46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24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79.35，跌3.95；盈富基金18.34，跌3仙；美团106.4，跌2.6；腾讯控股380.2，跌1.8；中海油21.3，升6毫。工商银行4.75升3仙，京东集团101.2跌4.4，南方恒生科技3.42仙八跌1仙，建设银行5.76升2仙，携程集团373.6升37.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44.8，瑞士法郎0.847，加元1.348，人民币7.12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8168点，升58点。港金报2332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07.16美元，卖出250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好，拜拜拜拜。早晨早晨，你好，你就是新力量电视台的记者宋子乔小姐，是不是咖啡啱唔啱啊？你访问我内容我睇过晒噶啦，我想主要同观众分享一下我点解会选择去台山工作，有啲乜嘢吸引到我？仲有集团嚟嘅啲咩短期同长期发展计划？系系系，得噶啦，啊，随时嚟啦。其实咧，有边个冇做过错误嘅决定啊？只要喺失败之中吸收教训，再话俾自己听，唔可以再犯同样嘅错误，咁我相信已经足够啦。我今年啊，我今年40岁，不过我好适应，亦都好享受喺台山开始我新嘅工作同埋新嘅生活。系噶，我要重新开始。多谢晒你，宋小姐，辛苦晒。系咧。节目几时出街啊？下星期六啊？哦，我翻咗香港啦，应该睇唔到啦。唔紧要，唔紧要。系啊，到时俾条 link 我好冇？我自己睇得噶啦。好啦，好啦，唔该晒。哦，保持联络。 点啊！ 哎哟哟哟哟哟哟！我要做公主咯，瘦晒又黑咗嘅， 真系噶好嘢哦！ 做好嘢，你专登晒到咁黑噶？ 系啊，型啲啊嘛！ 哎呀，表妹啊，女人黑啊，显老噶，唔敢睇，唔好滞啊！ 老咪老咯，冇所谓咯。 哎呀，你去咗澳洲两年啦，你睇下。整个人都变晒，哎呀唔得 ，no， 咩啫？ 我要改造你，变翻以前嗰个人见人爱嘅天真无邪小美人祖儿先啊！ 我话你变咗啊真啊，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快啲排队啊，搭巴士翻屋企啊，我想冲个靓凉啊，阿七龙你啤啤佢好唔好啊？ 哎呀，梗系好啦，行呢边啊，行呢边。 我哋唔系搭巴士吗？ 哎呀，你翻嚟啊嘛，一定多嘢拎嘅，我哋坐私家车。 表姐， 咩事咩事？ 你终于都考到车牌了，你好叻啊 ！Oh no！我揾出个朋友请我哋 ，OK？ 朋友？哦，表姐，你拍拖、有男朋友？点啊？靓唔靓仔噶？有冇钱啊？做边行噶？讲俾我听。 唔系啊，听住先，等一阵，等阵，佢唔系我男朋友嚟噶。 咁，系你边个啊？ 佢系我其中一只。冰 表姐啊！ 哎 呀，你好威啊，收埋冰添啊，好叻叻啊你！ 哎呀，不过系咁，系老弱残冰，咁又几威啫？哎，你要嘅话送俾你啦。 我唔要老冰啊，老人嘅行啦。 Hello Joey， 我阿 Ryan 啊。 喂 ，Ryan 啊，好耐冇见啦，你喺边啊？ 我翻咗香港啊，留喺你 story 咧，见咗你都翻咗嚟香港，所以咪谂住打俾你咯。 系啊，我上个星期五翻咗嚟噶啦。哎，你点啊？你最近好吗？ 我 OK 啦。哎，我拎咗 annual leave 啊，咁咪翻嚟香港行下，顺便陪下我妈咯。 哇，果然孝顺仔啊！喂啊，我不过咧，我准备入场睇戏啊。你几时走啊？不如我约出嚟见面啦、啊。 我十月先翻新加坡啊，我想约你咧。 sorry， 我开场啦，我唔讲啦，拜拜，我打俾你啊。 好，拜拜，拜拜，拜拜。 衰嘢啊！你个人啦，喺边度学埋啲咁嘅衰嘢？又借我过桥，边个同你睇戏啫？ 我冇借你过桥、啊，不过我真系想你陪我睇戏啊嘛。 嗯，睇咩戏啫？ 忘了，忘不了。 哇！一听个戏名咁闷嘅表妹 表姐啊，你陪我睇啦。个男主角好惨啊，好靓仔噶， 肤浅啊，你真系 睇啦。 我请你啦。 离别你身躯，无论跟他怎相对，仍然像躲于你影子里，留在你家居，重获新生都失去，是否生死永久一对？我闭上眼，听见你呼吸，如何遗忘？ 冇翻香港半年啦，再翻嚟已经有啲陌生又相熟嘅感觉，好特别。今日小学同学趁住小学60周年校庆，成班玩得好埋嘅同学咧，又翻翻嚟华富村聚旧。食完晚饭，我冇即刻走，我沿住啲华富村行咗个圈。八月嘅香港，晏昼虽然都有30几度，但到咗夜晚，啲风吹埋嚟，真系啲秋意。企喺山边望个对岸系南岛，一个细个小学秋季旅行经常去嘅地方，10几年冇去啦，唔知而家变成点。 Ryan 啊，你而家咧新加坡做嘢做成点啊？ 几好啊，今年公司头两季业绩都好过上年，咁嚟紧第三季，我谂应该都可以超过旧年嘅。 哇，你做得咁好啊！你公司啊，实加你人工升职啦，恭喜晒你啊！ 多谢啊！ 咁要请食饭噶？ 冇问题啊！嗱，今晚晚饭直落，我请好唔好？ 好啊！不过咧，净系晚饭够噶啦，因为咧直落嗰啲嘢咧唔系好啱我啦。 肯 系啊，我想话咧，我真系当你系我好朋友噶，即系好好好好嗰只朋友咧，或者系接近兄妹啊，又或者系一家人嗰啲感觉咧，我唔想冇咗一个好朋友啊！我哋识咗咁耐，你应该知道我系一个好直率嘅人啦，系咪？就是有嗰句讲嗰句咯，我又唔中意转弯抹角，又唔中意计算，简简单单就好噶啦。Ryan， 你话好唔好啊？ 好啊，我明噶，我真系明噶。不过咧，同你一齐食饭咁样倾下偈，我已经觉得好开心、好舒服噶啦。所以 Joey 啊，我唔会谂其他嘢噶，你都千祈唔好误会我。 我梗系唔会啦。不如食饱饭咧，我哋出去海边度行下好唔好啊？ 好啊。横掂索古湾翻香港嘅船9点先开，我哋出去吹下海风，咁我而家埋单先啦。 哎，雪糕嚟啦，嗱嗱，你嘅 ，thank you， 唔使多谢，你请我食饭啊嘛，我咪请你食翻雪糕咯，豆嗱，系。你10月咧先要翻新加坡啦，咁呢段时间嘅话有咩做啊？你会唔会去旅行啊？ 唔会啦。 点解啊？ 因为我知道香港呢度都仲有好多地方咧，系值得我去睇下嘅。嗱，好似南丫岛咁啊，所以我真系好多谢你约我嚟行山食饭。我今日先发现咧，原来南丫岛有咁多好玩嘅地方嘅。今次翻嚟香港咧，其实有个目标嘅。我想发掘香港更加多行山啦，又或者远足嘅宝藏，因为嚟紧咧。我公司会开一个新嘅 product line 嘅。 哇，支持啊，支持啊，我全力支持啊！如果夹啱时间嘅话咧，我哋可以一齐去啲好玩嘅地方噶。 好啊，就好似对面望咁啦 ，Joey。 嗯， 你知唔知道系咩地方啊？ 梗系知啦，对面咪华富村咯。 咁你去过未啊？ 未啊，吓，你估咧？对岸华富村喺呢个时候会唔会有人同我哋一样望紧过嚟南丫岛呢一边啊？嗱。他望过来的时候，你估他在想什么了？ 喂，老朱，你哪里啊？ 喂， 哪里啊你？ 曾生， 哎，真 你整个防护剂啊？ 咩啊？ 点解好似越嚟越后生咁嘅？哦，我知啦，衰仔 啊，一定系有新女朋友啦，煲靓汤嚟饮系咪先？ 讲笑咩？边人睇得上我哋啲老人家啫？讲话你有好个女仔介绍俾我真啦、 啊。嗱，讲真，我今日咧就专登介绍一个年轻嘅才俊，你识睇下嚟紧大家有冇咩项目可以一齐谂谂咯。 好啊。 咦？喂，佢嚟咗啦 ，Stephen 呢边啦。 哎哎。喂，朱 Sir， 喂，唔好意思啊，头先个会开迟咗，所以咧迟咗少少。喂 ，Hello， 我系 Stephen 啊，你一定系朱 Sir 讲嗰位曾生系嘛、 嗯？你好啊，我 Philip 曾。 喂，大家坐啦，唔使咁拘谨啊，拼当朋友倾下偈咁得啦，轻 松 啲。 坐坐坐坐，饮 先。 喂 ，Cherry。喂 ，Steven 啊，喂，有嘢想问你啊。喂，我记得咧，你讲过你以前个男朋友系咪叫做 Philip 曾啊？系啊系啊，诶，佢咪高高地嘅？吓，以前喺一间 IT 公司嗰度做，跟住咧呢两年就上咗台山搞嗰啲再生能源嗰啲嘅。系啊系啊，吓，应该系咧关于系环保嗰方面嘅。吓，真系佢啊？系啊系啊。冇，我帮个客咧揾紧个 COO， 佢有 global market 同埋国内经验咧就啱晒啦。好啊好啊，嗯，得闲落老闆饮嘢 ，OK， 好，再讲，拜拜。 咁搞笑都有 表姐，睇咩咁开心啊你？ 冇，咪睇紧你个 X 诶 ，Philip 曾啊，喺网上面发表嗰啲文咧，哇，好贴地，好搞笑。 吓、啊，曾生整咩咁得闲咯？喺网上写嘢啊佢？ 诶，或者佢学人啊，转跑道，又或者双线发展啩？ 写咩啊？ 忘了，忘不了。哇！咪就系表妹你上次睇嗰套戏咯，使乜咁夹啊？你哋两个，喂，不如咧，你哋两个旧情复炽啊，还掂？你哋又话咩唔记得对方嗰啲咧？哎呀，而家都唔知你哋想点啊？ 唔好啊，我依家个人啊都唔知几开心啊！仲有啊，我依家最想啊就系做翻啲嘢，最想咧就系进修，你明唔明啊，表姐？ 就系唔明啊，睇下你点样咯、啊。一阵间人哋打个电话俾你咯、 啊， 我睇下你系咪点样欲拒还迎、欲语还休啊？ 咁啊点？我咩问佢嗰度？喂，搵我咩事啊？我依家好忙啊，有啲咩想法啲讲？ 系咪哟？哇哇哇哇喂！电话响啊！你睇下呢头我哋讲啊 ，Philip 曾啊，呢头真系佢打电话嚟哟、 啊，打嚟咪打嚟咯，有咩嘢啫？喂 ，Hello， 喂，搵我咩事咩？ 哦，搵我咩事啊？曾生，下星期六啊 ，O K 啊，好啊，点啊？咁搞笑，我冇见过、 啊。 你等我一阵啊，系啊，哎呀，我屋企咧只猫缠住我啊，佢偷听我讲电话啊，我入房先再同你慢慢讲啊吓。 你搞嗱， 我经常都会瞓喺度反思我走过嘅路，我做过嘅决定。如果可以重来嘅话，我会唔会做出唔同嘅抉择呢？我曾经试过在某一瞬间觉得自己走错了很多冤枉路，包括学业、爱情。不过最终这些都成为了我人生宝贵的经历，为我以后再行的每一步都能够很踏实、无悔地行下去。今晚我又睡不着了，望着天空上面的月光，我想起很多人、很多事。 老朱啊，你上次介绍俾我个 Stephen 咧 ，send 咗好多资料俾我，我都睇得好清楚噶啦，包括佢提嗰间公司。 喂，咁你有咩谂法先？ 试下咯。 嗱，老友，你自己谂清谂错先好啊，我只一个介绍人啫、所有嘢你自己决定。 喂，我好认真噶，我唔想你净系做介绍人噶。吓、 啊，咁、你想我做咩啊？ 做 partner 咯，我哋再拍住相好似以前，好唔好？ 菲律哥，我唔似你后生细仔啊！我再两年退休啦，跟住翻加拿大养老啊！我唔翻，我老婆唔要我，咁我点算啊？ 佢唔要你，我要你，你望住我，望住我， 望你个头咩？望住得嘅啦咩？钱呢？人呢？plan 咧， 钱嗰度唔使担心，我有个金主成日想我帮我搞啲嘢，投资落嚟嘅咧，人嗰度 technical 有你咯 ，sales 同 marketing 咧，我系两个人选，但我未决定。 曾生。你及下个 pat pat， 我知道你谂咩啦。 咁犀利， 佢最近翻咗香港噶， 你得闲揾下佢啦。 哦，揾咗啦，约好星期六倾啦。 好嘢，爽快，抵我老朱咧当埋底裤都撑你啊！ 哇，红色着只猫仔，我中意。 Hello， 咁啱嘅啊，你哋喺度倾啲乜嘢啊？睇嚟好似倾得好开心咁。 俾翻我啊！ 系系，好开心可以喺度再见翻你哋啊！ Next to mine, beating in the rain, let me explain.